谈判。通用汽车就话已经提出咗最好嘅条件。天气方面，一股较干燥嘅大陆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雷雨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68点，跌283点，成交额20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9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5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2蚊，跌7.6。中国海洋石油12.64，升7.4。美团点评72.9，跌7毫。港交所236蚊，跌4.8。建设银行6.14，跌1毫。中国石油股份4.38，升2.36。友邦保险79.3，跌4。南方能源2.68，升7仙。工商银行5.42，跌3仙。中国移动66.25，跌1.2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7，英镑9.77，瑞士法郎7.925，澳元5.378，加元5.917，新西兰元4.997，欧元8.6702，每百日元对港元7.2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84。港金现价报140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7.21美元，卖出150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新田公路嘅交通先啦。之前咧，新田公路去元朗近住石湖围嗰度咧，咪有意外事故。咁啊，头先较为挤塞噶。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噶啦。新田公路近住石湖围意外事故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方向交通亦都系回复畅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就仲系多车嘅，龙尾近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湾仔运动场同埋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至于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港岛区交通大致几好，不过想早少少提大家呢，今晚呢铜锣湾大球场嗰度咧会有足球赛，咁大概系下昼黄昏6:30嘅时间咧，大球场一带会有封路措施噶。九龙方面，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至到钻石山段比较多车；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转落去伟业街之路，交通比较繁忙噶。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出去九龙方向马场段就仲系比较繁忙少少，而屯门公路出九龙就深井青龙头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啲。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要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香港体育有好多种， 飞滑长伞嘅时候咧，有一种好自由嘅感觉啦，喺空中好似只雀仔咁样飞，有时啲雀仔会我哋身边飞过，好平静啦，好临在啦，飞咗上去真系唔舍得落嚟。 新扎掌门人， 我好坚持用好多香港本土嘅设计师，令到世界各地都欣赏我哋香港嘅品牌，得到更多认可，同埋香港嘅工艺可以做得几好。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蹬车唔好跟得太贴， 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咗緊，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风骚嘅听众，早晨， 早晨，我哋迎接完呢个咩追啦、型啦，同埋相啊，三月一齐发之后咧，饱滞咗几多啊？ OK 嘅，好彩咧，好彩啫， 有眼光光啊，望到。 唔系，好彩嗰日，中秋日咧就叫咗老爷奶奶嚟食饭啦，跟住咧就话，喂，唔好讲笑，屋企真系有好几盒喺度。我话，因为知道咧，即系老爷中意食咧，我话，嗱，我哋一楷。唔係，我叮咗三個月餅， 佢刻薄個老爺啊，一楷啊，幾個人分啊，聽得出啊，陰公啊， 可能佢個楷好大楷嘅， 佢自己個楷就好大楷。 我係叫我媽食嘅，我媽食，啱先我話嗱咁樣，中秋點樣調點一點都要型一型， 冷靜啲， 食一食佢嘅。我叮咗三個，跟住係咁切開咧，八楷八小楷咧咁好食。好彩都真係一家人食完飯都覺得有啲甜頭甜下落去咧，係每人食咗啲嘅。 你食過咩餡嚟㗎？月餅係嘛？邊款啊？ 心嗰种啊， 冇流心嗰只蛋黄啦。 莲蓉都要叮嘅咩乜？ 我叮咗会好食啲啊嘛，热热地。 我琴日听， 我以为净系流心嗰种细细个嗰啲先至要叮嘅添，我从来冇试过大嘅月饼叮。 我哋要长知识啦，嗰个都唔系我食嘅。我琴日同阿彭盛做节目嘅时候咧，佢话佢食咗一款系咩啊？炸月饼。 哇！咦，鸡炸糯米鸡之后 炸月饼，佢俾咗张相我睇咧，个样系点样嘅咧？好似一个炸生蚝咁样咧，大家有印象炸生蚝咧，咪脆卜卜嘅，好似个好似个雀巢咁样噶嘛，出边。哇！呢个唔系炸生蚝咯，月饼嚟嘅喎，唔系啊嘛，生蚝月饼，生蚝月饼有咩馅啊？豆沙莲蓉。头先讲嗰啲全部 系豆沙莲蓉，跟住炸月饼、啊。 炸月饼啊！但系佢话 O K 喎，酒楼 食，即系佢当系一个甜品咁样。 即系佢话系佢食嗰个酒楼咧研发出嚟嘅新菜式咧，总之就喂醒两嚿去食。跟住我话系咪好怪？佢话唔系，好好味噶。佢话咧因为外边有咸， 想象唔到个味道啊。 外边有咸嘅，里边又甜嘅。其实似咩咧？食豆沙窝饼都系咁噶，你都系热噶嘛。咁佢里边咧，所以头先阿田你话佢叮翻热咧， 系 有啲根据噶。佢炸都得噶，但我听到我炸月饼。 系咪其实有一日咧个厨师咧唔觉意跌咗个月饼落去炸炸，咦掹翻出嚟咦几好食？ 唔系，其实呢个世界所有嘢我谂都系咁样噶， 打唔撞就 系啊！即系呢款啊，真系劲啲咋！我反而月饼我好少食啊， 我食有咋都。咁喺度提自己，我哋正一中秋系礼拜五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 我就已经提埋我隔篱嗰个嗱你嗰个碌友系有食到嘅， 系啦， 因为 有冇手痕啊？真系 我又冇喎， 冇事 敏感嘅， 咁啊体质好啦，你真系。 咁跟住咧就话要食月饼，啊日日都唔记得。 得咗食月饼，所以咧日日到今年我冇食到月饼。 哦，都仲未食系嘛？ 唔记得咗、 哎。 我今朝食咗， 系嘛？ 因为点解咧？系啊， 做 早餐。我琴日咧太眼瞓咧，一早就扮咗喺张梳化嗰度咧，不省人事，成个露宿者咁样咧。跟住今朝咧，差唔多。 好中意你喺条屋企嗰度都话你自己成个露宿者咁。 唔系，你知唔知我琴日我系瞓到点样咧？我好记得，我印象中咧，我第一次擘大只眼咧，太攰啦。擘大只眼嘅时候咧，我老婆冲完凉同我讲话：你咪仲要做嘢噶？哎 咩啊！ 我完全讲唔到嘢，跟住到我第二次醒嘅时候咧， 我想问你第二次醒系几点啊？ 唔知啊，黑麻麻噶。但我第二次醒嘅时候咧，我 feel 到系做咩咧？首先咧，我就本来瞓喺 sofa 度咧，我个头下边咧全部瞓晒嗰啲咧毛巾啦、衫啦、底裤啦，就变咗呢一个咧。衣物枕头 系 就当系枕头摄咗喺度， 底裤嚟做枕头，简单嚟讲， 包括有其他嘢嘅，系啦，摄到一堆咁样咧，仲要咧 有冇带住个 headphone 啊？咁样 点解会带住个 headphone 嘅？ 知你啊？点 解 带住 headphone？ 你话咩衫都 有 喎？ 你话 我咪即刻攞件底衫咯？ 跟住咧，原来身上面冚咗张被，仲唔系露宿者啊？好似人哋行过咧，见到你喺公园度冇人理咧，跟住帮你攞啲纸皮摄住你条颈啊，等你可以垫住，然后唉好啦，攞条毛巾摟住。跟住我自己咧就唔该啊咁样。 即系呢位施主嗰啲衫裤系干净嘅定污糟？ 啱啱新洗干净噶。 新洗干净，但系你 个污糟。 系啦，跟住就你后污糟邋遢瞓落去。 系啊，但系好攰啊！跟住咧，然后再擘大眼嘅时候咧，已经五点几咧，肚饿。 系。 跟住咧， 五点几系咩？ 凌晨五点几咯。 哦。 跟住肚饿。 即 系今朝啊！跟住就辣月饼嚟食。 系。 真系好正。 所以其实中秋咧，即系应该要连好唔止一次。 因为我哋储粮系好重要。 凌晨初一十五应该都要拜拜月光，食个月饼，咁啊大家以备不时之需嘅话咧，屋企永远有粮饷啊！ 你因为佢甜甜地咧，即系可以补充翻啲血糖。 同埋佢真系挤得相对耐咧，你唔记得都 唔系嘅， 都唔系耐噶。 相对，相对。 而家你望下嗰个叫做食用日期啊。 唔系，我成日以为可以挤到超过一年噶。 我屋企永远都会有一啲类似嘅嘢咧，以备不时之需嘅。就是、如果好肚饿，或者咧即系做嘢做，你有阵时你做嘢，你即系觉得你需要摆啲嘢入口咧，先至可以令你继续坚持到落去噶。 系啊。 凤梨酥系我屋企 keep 住都会有嘅， 即系 keep 住。用嚟做甜品、 啊、 支持自己 系啦，有阵时佢又唔会嚟一嚿，又唔会太 heavy 啦，系咪先？佢相对地又摆得嘅时间系有一定嘅时间嘅，又唔系太贵咁样咧。有阵时食饼咧，我本身都燥底噶嘛，我食饼系会容易燥嘅，咁、啊、即系会生痱滋啊嗰啲咁样咧。啊，食凤梨酥咧，我就永远都有一个 好中和， 系啦，其实个 size 都似一个迷你月饼咁啊。 所以我哋嘅节目咧，希望可以为你喺呢几日咧，可能你好忙啦，可能你咧就有高兴啦，亦都唔高兴嘅地方咧，我哋就做。做你嗰嚿月饼，我哋做你嗰嚿凤梨酥， 我哋又陪住你啦。 我哋希望令到你可以增加你啲甜点，希望你可以醒少少，醒少少。 话晒今日我哋嘅风骚有新嘅阵势啊嘛，一阵间咧可以同大家介绍一啲新嘅环节啦。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啥大，冲啥小，冲啥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一跳，一颗心不动不动的。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教，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 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不随意的地球你就甩掉，只有越跳越高，不随意的地球地球甩掉，只有越跳越高。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离开地球表面，头先系五月天啊，冇错，我哋今日都离开咗我哋广丰 show 嘅表面， 系 咁我哋呢个礼拜一开始咧， 冇错，即系今日开始啦， 冇错，系啦，我哋会有新嘢出啊， 冇错，我哋叫做咧丰 show 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啊吓，因为大家都会知啦，即系成日都会觉得啊，点样可以再开心啲，尤其是而家大家都好多人 大家都 明 噶， 系咪？ 开心噶， 都明嘅，咁我哋就有个责任噶嘛，咪生于乱世有种责任，我哋决定咧同你搞好气氛，一齐寻找快乐， 冇错冇错。咁啊嗱，今日我哋会有一间有个头炮啦， 系12:30星期一咧就会有个新嘅环节嘅。 风之 book 系究竟系讲咩嘅咧？ 风之 book 系啦， 好考我发音啊！我哋呢啲香港发音啦，谂住都系风之 book 啊，算噶啦， 系啦， 系咯。 如果唔系就会似咗风之。谷啦， 都谷唔到系 book 就， 但我哋系风之 book， 有个披音嘅，即系讲 风之 book 会唔会教你去边度 book 台食饭嘅咧？ 哦， 不如我哋下次整一个风之 book 咧，就专门教你 都可以 book 台食饭，好烦恼真系。 风之 booking 系啊，风之 booking 都得嘅真系吓，系啦。咁我哋陆陆续续咧，二三四五咧，我哋每日都会有一啲即系希望令到大家咧高高兴兴、开开心心嘅即系环节啦。 星期四啫， 系啊， 日日都有嘅， 日日都有嘅，日日都好开心噶嘛。 礼拜一我哋就会用书本去同大家寻快乐啦。礼拜二咧又会有一个叫做风骚 生活 小确幸， 生活小确幸 系啦，即系大家都会知道有啲乜嘢咧，可能系生活里面好微细嘅嘢，但如果我哋揾得到去解决嘅话咧，成件事就会开心咗噶啦。 唔系呢个环节最开心嘅地方咧，系佢有一个好文青嘅名字小确幸，你即刻谂起陈绮贞啊嗰啲咁样嘅，但系处理嗰个咧系啦，谂起嗰个就 系 呢啲画面啦。但 系 好可惜，我哋揾唔到呢啲台妹。我哋揾到我哋香港电台嘅妹， 系 以前嘅， 系 啦，桂花田， 系啦， 系啦，你谂下，佢用陈绮贞嗰个样出嚟，大家好， 系啦， 我识桂花田， 系啦， 就要归翻田咧，同我哋会揾一啲生活上面嘅小确幸嘅。礼拜二就会有呢一个啦。 喂，唔系啊，其实我想话咧，即系听众有啲咩即系有啲好嘢，都有啲窍门啊，啲生活里面嘅方法都可以同佢分享下。 啱啊，啱啊， 可以。 礼拜三我哋继续会用集体回忆啦，同大家寻找快乐啦，就有我们的啦。礼拜四又会有新嘅环节，叫做寻找快乐的人，系啦。每个礼拜咧，我哋都会揾一位嘉宾咧，呢个期间限定嘅，我唔知我挨到几耐。 你嘉宾都好快乐咯， 好多啦，你已经有 系啊， 仲要出晒 trailer， 连阿秋生哥都有咯。 系啊，第一集都可以讲俾大家知嘅。今个星期四我哋有黄秋生同我哋倾下偈嘅。 正正就系阿早早咧，就系话早排咧，由佢即系一啲机盲 啊， 系啊，一啲机盲啊，即系掂任何机佢都系唔识嗰啲咧。跟住我要学 on panel， 我要学点样剪带。嗱，呢个系佢嘅制成品啊。 系啊， 我想问有冇叫阿黄秋生唱过？ 冇，佢冇唱歌，但系佢有。 点解你要问呢个问题咧？ 你知唔知佢有出碟噶嘛？黄秋生。 哦。 礼拜四我剪咗有佢嘅歌喺入边嘅，但系最紧要嘅系有意外嘅惊喜 嘅。 礼拜四会有。 我唱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礼拜四我哋就会有寻找快乐的人啦。第一集会有黄秋生嘅。 系。 礼拜五照样都同大家寻找快乐，我哋继续有风骚大点唱。 冇错冇错。 所以一至五啊，日日咧黐住我哋风骚快活人都会开心心啊。 系啊，嗱，头先咧我讲笑咁讲咧，我话嗰个叫风之 book 啦。咁如果讲歪咗个风之 book 咧。但我想话最近咧，如果你 book 台食饭咧，你既容易咗，但系咧又难咗。 点解？ 容易咗咧系即系唔系几需要 book 啊嘛？因为而家大家都知个局势比较咧前途未 book， 于是乎台就好容易 book。 啱啊！ 特别系咧喺一啲经常都会上头版嘅地区咧，可能你去嗰度食饭咧，你觉得哇好多位啊喂！好容易就揾到位食饭啦，已经。 总之，其实我会话好多地铁站沿线可能都会容易咗。 系啦， 有阵时嗱，你封咗个站嘅话，你去唔到嘅话，咁你都会多咗吉位啦。 系啊系啊，即系反而而家你同人约去食山水豆腐花咧，可能好啲啊。山卡拉好啊喂， 唔系，有好多人可能会上狮子山噶，系咪？ 哦，咁嗰度食饭都如果有得食嘅话，但系嗱呢个就所谓好似易咗啦。但系难咗嘅地方系咩咧？嗱，咁即系。你食饭嘅时候都要倾偈噶，咁我相信咧在所难免咧，你无论讲咩都好，即系如果我哋用翻以前嘅比喻啊，你中意谭咏麟嘅，你都惊嗰度啲人系中意张国荣噶，你中意刘德华嘅，你又惊个厨师系中意黎明，哇，到你中意郭富城啦。佢就係中意郭富城，哇！你話幾好咧，真係 咁就好難揾啲嘢咁樣配對配法。 唔係，即係你都費事咧，即係講嘅時候，哦、我中意校長，跟住隔離嗰個話哥哥先係最好嘅，即係如果當年嘅形勢嘅話，咁而家呢個形勢，你當然知道講緊啲咩啦。 係， 所以咧，你有冇發覺最近咧好得意？佢咧多咗一個嗰啲食肆搜尋嗰啲 app 咧。佢就專門咧，平時我哋咧就揾嗰啲即係開飯啊、開台啊、開餐啊嗰啲咧，純粹話俾你聽，你想食西餐定食中餐， 或者各區有啲乜嘢好嘅餐廳，佢可以推介。 係啦，咁你啲選項咧，可能就話可唔可以自攜酒水啊，或者容唔容易泊車，通常係呢啲分類嚟噶嘛。而家咧嗱，真係因應近日嘅形勢咧。佢多咗一個咧，原來就可以佢有好多個 apps 嘅，其中一個咧，直情係同開飯嗰個咧有啲關係噶。佢喺裏邊咧，你再唔知 download 多另一個程式咧，就可以用佢類似嗰個界面咧，就揾到所謂唔同顏色嘅食店。 係 係啦， 點解啊？咩意思啊？ 即係話有啲食店咧，譬如你佢會因應一啲可能唔同嘅事件咧，譬如佢表個態啊，或者佢冇表態，或者咩都好咧，佢就會話俾你聽，嗱，你小心啲啦。如果咧你 食错嘢 系啦，如果你系唔中意倾嗰啲议题嘅，咁可能你去呢一间啦，因为呢一间小店咧，佢哋嗰个颜色咧，譬如话就系 同声同气嘅， 同声同气嘅，你当佢就系即系除暴安良嘅，呢边可能就系奋发图强嘅，呢边就大展宏图嘅，咁咧于是乎咧，你就拣咗唔同嘅小店咧，大家就会咧有得拣，就唔使惊咧去到嗰度咧。会食得唔舒服啊？ 嗯，系啊，咁咪先？ 你觉得有冇需要有呢样嘢？ 佢而家需要，点解要食肆都要咁麻烦？ 唔系嗱，我听到个版本就系、是，首先喺边一度睇到啊？呢、這个 网页 嚟嘅定咩啊？ 咪 apps 嚟噶，已经好多啦，已经系啊。 即系一个开发一个咁样嘅 程式 去做 啊。我上个礼拜我哋食饭嘅时候咧，已经有啲朋友 download 咗呢、這个，譬如咧，我哋去太子饮嘢，就话喂想食饭同埋饮嘢，跟住就话等等先，攞呢个搵一搵先，系啦，喂，我附近咧冇嗰啲即系所谓嘅某种颜色嘅小店。 啊 人， 系啦，冇嗰啲同道中人，佢两只色都有，即系其实好公平公道 嘅。 嗱， 但系我觉得佢唔系货，你去揾同道中人嘅，只不过我 你可以避开。 我听个版本系避开咯，我唔争 好远噶， 佢做生意，即系啲生意俾钱佢益佢咁样咯。 唔系嗱，其实佢有 分别地啊， 其实 边都有啊。 其实个客观效果咧系任用嘅，譬如有啲就话我唔要帮衬佢，费事益佢，但系调转有啲就话咧，喂，咁如果我去到嗰度咧，根本我同你唔同 channel 嘅，我费事咧你讲嘢咧，你知唔知好砸使噶？ 唔系，问题系人哋有人哋倾啫嘛，关你咩事？ 唔系啊，嗱，我 其实我 真系有试过嘅，我有 friend 咧，佢做夹做美夹嗰啲啦，佢做完一次之后咧，佢都话喂，你哋嗰啲程式咧有冇专门系揾埋咧？有冇边一啲系某只颜色嘅美甲店嘅？咁、我点解咧？佢话嗰个老板娘咧，佢系某一个阵营嘅。嗱，我费事讲边个阵营啦。总之佢系话佢某一个阵营嘅。佢同我美甲嘅时候咧，佢不停讲，但我同佢阵营系唔同嘅。佢顶唔顺，所以咧佢又冇理由叫佢收声噶嘛。 唔系， 我觉得 可以提出咯。咁因为我都系个顾客嚟噶嘛。 系啊，但系佢可以照讲噶嘛。 唔系，可唔可以倾第二啲啊？即系意思系话， 即系唔好讲嘢。 系啊，可以倾第二啲啊，唔系唔好讲。 但系其实呢啲本来服务业咧。最開心就係佢同你好似 剪頭髮啊、做 facial 啊、修甲啊呢啲咧，你唔單止淨係買，你係買嘅一個服務，唔係淨係講緊你剪頭髮，係中間啊，有啲女士可能會覺得啊，你幫我剪頭髮啊、染顏色呢幾個鐘頭，又同我傾下偈，係個舒緩，好好嘅， 所以 好似做 smart 咁啊。 呢個世界好多嘢傾噶嘛，啱啱啊？即係我成日都話呢個， 但好多人而家最想傾嗰啲啊嘛。 唔係話唔啱，唔係大家又唔記得咗啦。呢啲嘢係唔應該喺朋友堆或者係一啲叫幫襯。 所以佢而家呢个好方法咧，就系嗱，你中意嗰种颜色嘅，你就自己揾啦。咁咧，保证同声同气，冇人会骚扰你啦。你唔讲又得，你讲咧，大家又唔会即系嗌交。咁、如果你拣错咗嘅话咧， 同声同气亲亲地啊， 同声同气亲亲地。唔系我觉得咧呢个系叫做混乱嘅时势里边咧。如果你想少啲拗叫嘅，或者你想即系大家唔好咁容易有矛盾冲突嘅话咧。可能都是一个方法嚟嘅，不过我真的估唔到而家揾嘢食，可能都会揾得咁辛苦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委会调查37个延期年金和一般年金计划，发现年缴保费差距可以超过一倍。以延期年金为例，最低年缴保费计划是36000元，最高是98000元，相差超过1.7倍。至于10年缴付期的计划就相差大约1.3倍。消委会又说，年金计划属于长期保险产品，部分的保费缴付期长达10几年，如果投保人不记得或者在宽限期之内未能够缴交保费，部分保单会自动安排保单贷款，所涉及的利息会成为保单负债，影响受保人的利益。当现金价值低于所需保费时候，保单会被提前终止。如果在投保之后首个保单年度终结保单，可获得的退保价值可低至只是占已缴保费的1.4%。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邀请18区区议员出席礼拜三在政府总部举行的对话会。公民党区议员余德宝说，公民党所有区议员都会杯葛。新民党的区议员金文峰亦都说不会出席活动。余德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话会邀请全港400名区议员，如果全部都出席并发言，平均每人只得16秒的发言时间，批评是没有诚意。他认为民意相当清晰，政府只要回应5大诉求就是听民意。金文峰认为特首和高官亲自落区直接面对市民，比同区议员会面更加能够听取民意。出席同一个节目的民建联叶文斌就说会出席对话会，但也都承认每位区议员能够发言的时间很短，希望政府改变模式，多举办几场对话会，可以让区议员更深入地表达意见。警察队员助级协会发表声明，谴责周末有暴徒袭击持不同意见市民，并且有组织地对警员施以汽油弹攻击。 聲明說，汽油彈毋庸置疑是致命武器，現場警員很有可能會視為對自身或他人的致命武器，使用相應武力或武器，包括以實彈槍械制止。協會又呼籲各會員執勤嗰陣，如果遇上突擊事件，自身或者係他人生命安全受到即時威脅，警員應該果斷使用合理、適當嘅武力保護自己同他人。根據警隊指引，為咗控制局面，警員使用嘅武力程度可以比對方高一個層次。中大醫院行政總裁馮康表示，中大醫院預計明年下旬啟用，初期主要以門診和日間手術為主，住院和24小時門診服務估計要去到2021年才會開展。馮康接受專訪時又說，中大醫院的目標是所有手術都可以提供套餐收費，定價會考慮病人健康狀況和手術的複雜性，並將相關類別以及治療流程的手術成本結集成不同群組作為基礎，計算套餐收費的方式，相信這種模式有助提供定價的客觀標準，暫時仍在籌劃當中。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37点，跌315点，成交额2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49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1.2，跌8.4。美团点评72.5，跌1.1。港交所236.2，跌4.6。建设银行6.14，跌1毫。中国海洋石油12.64，升7.4。友邦保險79.25，跌1.45。中國石油股份4.37，升2.26。盈富基金27.9，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26，日元107.75，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7，加元1.323，新西蘭元0.638，人民幣7.077，英鎊對美元1.248，歐元對美元1.108。港金现价报14,05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93美元，卖出1,50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狮子山隧道啦，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啦，入沙田方向咁就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啦，近日丽业街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啦，西沙路近日企岭下路围一段啦，来回方向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青衣九号货柜码头上昂船洲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先生，你跌咗嘢啊？ 我跌咗咩啊？ 你跌咗个快乐啊！ 哎呀，唔该晒，唔见咗好耐噶啦，你边度揾翻噶？ 又唔好多谢我，多谢丰收快活人啦、 啊。是啊，丰收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我黄晓祖会同演艺界嘅朋友倾下偈，问下佢哋点样寻找快乐。 有咩阵容啊？ 嗱，有佢，有佢，有佢，仲有佢、 啊。真系好快乐、啊。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啊，特朗普嚟未得噶？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啊！佢呢幾日都食咗好多唔同嘅嘢嚇，連炸月餅啊、文蛋油啊，佢都有食。 炸月餅我聽咗，我冇食。 哦，係啊，哎，真係冇咁嘅福氣。希望你今日，咦？你見到屋企月餅又喺度未開嘅，咁不妨你自家都試 一炸 咯。 係 啊，炸完之後睇你喉嚨。喉咙点系啦，哎，其实好多嘢都可以试下嘅，唔知道你会唔会今晚就真系走去炸下月饼去试下咧吓？我哋有请，哎，去到好多资讯，收好多资讯，收好多资料，但系唔知佢会走去试嘅，曾志豪。 你讲开炸咧，其实琴日真系好肉酸嘅。琴日咧，话说同啲朋友咧去咗嗰个海朗城嗰度咧就食嘢啦。咁啊，佢哋揾咗一个咧可以望到海朗，唔系即系望到海港嘅餐厅食。点知拣咗间好贵嘅，于是乎我落到去嘅时候，我见到个 menu， 佢哋话喂食嘢啦，食嘢啦。嗯，我全部都唔敢嗌，我就嗌咗最平嘅嗰啲配菜系薯条。唉，一路食一路炸，但系又要悭住个荷包。搵钱真系好辛苦噶。嗱，搵钱真系好辛苦噶，特别系如果你见到咧有啲公公婆婆成日推住嘅手推车喺平路度，佢又推得辛苦，上车就更加不在话下。好多时你都见到佢唔单止推住个车，车上面仲要一袋二袋、一箱二箱嗰啲纸皮啊咁样。嗱，而且咧呢度亦都令你觉得好矛盾嘅。你既唔想佢咁多嘢喺个车度，因为佢咁样就会推得好辛苦。但系你又知道，如果佢车上面乜嘢都冇咧，咁啊代表佢冇收入，冇纸皮，咁佢点卖钱呢？可能你望住，有时你会帮埋佢手。我哋有阵时都见过啦，喺路边咧，可能有一啲嘅真系好好心嘅市民咧，佢真系见到阿婆咁样咧，佢真系会帮手咧，帮佢推一推去斜路上面啊。就算唔能够帮佢推到去终点，能够扶佢一把都扶佢一把。咁但系最惨系咩咧？即系长路难扶全程啊！咁点算好呢？总有佢要自己即系继续推个手推车仔嘅一分钟噶。咁嗰个时候边个帮到佢呢？嗱，真系要赞一赞啦！有心人真系可以话系香港嘅良心 IQ 博士啊！佢就发明咗一样咧，可以帮到啲手推车仔嘅伯伯啊、婆婆咧，等佢可以方便啲去推纸皮嘅工具。等等，就系呢一个劳损减免手推车，啱啱作到个名唔系好型啊！噔噔噔噔，其实佢有个名嘅，就系话可以减轻咧啲长者咧，上车落车或者咧推呢个手推车嘅嗰种辛苦噶。嗱，系点样嘅咧？我见到咧成嚿变形金刚咁嘅，佢嗰个手推车咧系有好多嘅装置咧。嗱，普通嘅手推车就咁得条即系车柄，同埋咧唔系好似个格仔饼咧有个坐垫咧俾你摆啲嘢上去噶嘛。但系佢呢一架咧全新设计嘅手推车咧，嗱佢系重啲嘅，但系咧第一个辘咧系有改装，可以360度点样转嚟转去咧。咁同埋新嗰个车咧，包括有啲咩装置咧就更加贴地。咁咧个辘咧就系慢向辘嚟嘅。咩方向都转到嘅，而且亦都有一种咧增加个刹车功能。嗱，呢个犀利啦！平时我哋嗰啲手推车咧，即系你冇乜刹车噶嘛，你自己攞只脚揿停佢噶啫嘛。佢多咗个刹车功能咧，防止佢流走咗。因为有阵时你见过咧，嗰啲手推车可能摆喺个暗斜位度少少嘅啫，佢突然间向前流， 佢有阵时啊撞到人哋嘅私家车，咁啊大件事啦，又可能又要涉及一啲赔偿。就算唔系嘅，佢系咁向前追啊，你都有排扑都即系追唔到啦。所以佢有呢一个咧防止滑走功能咧，又好好嘅。而且咧针对上嗰啲等啊，有阵时我哋咪有啲路等嘅，你有见过啲公公婆婆推嗰啲手推车真系好惨嘅。点样可以上个一级石博呢？团队咧发明咗用呢个杠杆原理，即系叫嘢咧，加大咗前后碌嘅距离咧，亦都方便咧喺佢个车底度咧装咗咧，好似一个滚轮咁样嘅设计咧。佢话咧真系方便啲咧，等佢上博嘅时候咧轻好多。咁再加埋有好多咧新研支架安全带啊，防盗器都有啊，问你死未？方便咧，即系啲公公婆婆用嘅时候咧就冇咁辛苦。咁佢甚至乎揾咗呢佢哋嗰啲即係用家呢亲身示范㗎。咁呢有一个阿王姐呢佢就话啦，哎呀上车呢好咗好多啊，刹车又正，绑住纸皮用嘅安全带亦都方便咗好多。係呀，大家都知道啦，有时呢佢哋嗰啲纸皮搭到好高呢，但係其实佢就求其攞条绳扎住，佢又仲要高过人喎。熬下熬下咧，你真系咧中间有时系冧咗落嚟噶啦。佢话而家咧多咗一个绑纸皮用嘅安全带，真系成功咗好多嘅。佢话咧而家咧最好咧就系锁起架车，嗰个功能咧系点样咧？佢话如果一有人咧推佢架车咧，就会响防盗警报。佢话真系叻，真系正。佢话咧试用第一日啊，已经有人想咧闹咗佢架车啊，即系咁讲笑咁讲。咁而家咧呢架车咧就由理工大学咧嘅团队就设计啦，佢哋咧就会同埋呢一个即系社福机构咧合作，睇下可唔可以咧就大量生产咧，就降低啲成本咧，就俾各区嘅呢一啲公公婆婆咧就嚟使用嘅。嗱，我觉得咧第一真系要赞一赞咧有心嘅设计团队，呢个真系可以帮到好多手嘅。不过第二，其实你当然就更加唏嘘嘅就系。其实如果他们想的话，应该不是想有一个更加方便的手推车，而是几时可以有人真的呢社会做他们的手推车，推他们一把，载他们去回一个安全的福利网那里，你都没理由想他几十岁还出来推车仔的。所以有心人是做得很好的了。但如果政府可以再帮多些手，由政府带头做一架福利手推车，等他们可以上岸的话，我想这个才是大家最想见到的。阿婆上车啦，我们帮你。风头火势，不知道黄耀祖同学他今日同我们一起玩这个寻找快乐的游戏的时候，他有没有信心可以脱颖而出呢？因为今日我们这个风之 book 都好考他们的演技和推理能力的。晏啲就会话你听噶啦，我哋有请黄耀祖。 其实由我哋开始谂咧，风之 book 呢一个嘅环节嘅时候咧，咁由豪仔主理啦，我嘅担心嘢系非常之多噶啦，事关我小弟不才，我同书本真系冇乜关系，我估计我另外一个拍档桂花田都系。咁究竟我哋一阵会做啲乜嘢咧？喺风之 book 入边啊，留意住12:30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好敏感啊，好敏感啊，点解咁样讲啊？其实我会话，而家香港发生紧咁多嘅情况，任何一件事咧都可能会变成咗一个好大嘅议题啊，所以大家都好敏感。嗱，如果你系喺一间学校附近嘅七人足球场，见到有老师咧就教啲同学仔用一啲嘅竹枝啊，咁就会好似一个标枪嘅姿势咁样飞出去、飞出去、飞出去嘅话，你系嗰度嘅街坊，可能你会点样谂咧？嗱，咁的而且确咧，我自己谂翻我自己啦，细个嗰阵时咧，尤其是开学冇耐之后咧，都会有做过喺体育堂嘅时候做过呢一个标枪嘅训练嘅，因为每一年嗰啲陆运会啊都会有呢一个嘅环节噶嘛，咁所以咧有阵时唔同嘅级别咧，老师都会教你标枪嘅，但我哋唔会无端端喺学校附近揾到支真正标嘅枪噶嘛，但系咧就会可能有一啲嘅竹枝啦，一啲长条形嘅嘢可以俾大家飞，咁啊老师会教你啊掟呢个标枪嘅姿势啊各样嘢咁样，平时如果你咁样谂嘅话。好合理啊！嗱，我都话啦，阿祖细个读中学嗰阵时都有试过，不过可能咧，即系最近嘅社会气氛啊比较紧张啊，咁啊变咗有一单新闻走咗出嚟。社交网络咧就流传咗一段片段啊，话屯门一间嘅中学咧有学生教，唔系有老师先啦，有老师咧就同呢嗰啲嘅同学仔进行一个。 軍事訓練，點解會有咁樣講呢？話說就喺上個星期嘅時候咧，呢間嘅中學嘅體育老師啦，就帶咗佢哋嘅一班嘅同學仔去咗學校附近一個七人足球場度上體育堂。咁喺課堂嘅時候咧，老師咧就教翻啲同學仔啦，用一個運動訓練專用嘅足姿去學一個標槍嘅姿勢。不過喺呢個時候咧，就有校外嘅人士突然之間就出現咯，就聲稱話學校嘅老師咧就指導學生去指導學生去做一啲衝擊嘅訓練，同埋話啲學生有呢個示威嘅口號咁樣。其實咧，當時嘅老師咧已經向在場呢啲校外嘅人士咧就清楚咁樣澄清楚，就係話唔係啊，我哋上緊體育堂咋，標槍訓練啊，知唔知道啊？而學生們咧上堂嘅時候，亦都係冇嗌過任何示威嘅口號嘅。不過呢一位校外人士啊，堅持自己嘅諗法，唔理教師嘅勸止啦，唔單止咧有出手拉扯老師，並且持續以一個手提電話近距離咁樣去拍攝咧師生嘅容貌，更加企圖有。使學生咧就叫口號示威嘅咁樣，咁啊呢間學校咧最終咧就要出一個聲明啊，去做一個嘅澄清嘅。佢就話咧，其實學校近日咧真係遭受到連串嘅抹黑，造成一個嘅滋擾啊。就住呢件事咧，已經係報警噶啦嚇，亦都想講啊，就話呢段嘅片段咧已經被上載去到唔同嘅群組，加上埋一啲失實嘅旁述啊嚇，好容易就會誤導公眾對於事件、對於學校同埋佢哋老師同學嘅一啲嘅理解嘅。哇！但系聽到呢度嘅時候，明明上體育堂啫嘛，點解會變咗呢個軍事訓練嘅咧？只可以話我諗最近啊，你做任何嘢，一張相又好，講同一句説話都好啦，好容易咧已經會變得太敏感啦嚇。我哋成日節目都會講嘅，小心啊，小心啊，唔好跟車太貼啊，因為我哋而家咧嗰個新聞真係去得好快啊，成日都話睇報紙已經慢嘅啦嘛，我哋要睇即時新聞啊嘛。但係有陣時即時新聞咧又未必係即係最全面嘅報導嚟嘅，所以我哋啊做节目咧都要特别小心，就算系咧喺譬如呢一单新闻咁样啦，可能有一位人士佢喺佢中读中学嗰阵时冇试过有体育老师教佢咁样玩标枪啦，佢见到哇咁样掟飞镖，掟啲竹，可能令佢哋联想到社会发生过嘅一啲事，有佢哋自己嘅一个演绎。但系记住有一样嘢好紧要噶吓，唔好谂得太多。而如果人哋要去解释嘅话，其实我觉得学校都解说得几清楚啊，系咪？唔好再作咗另外一个故事。但系如果大家变得咁敏感嘅话，我又唔可以怪大家越。谂越多嘅，因为而家嘅生活咧，就好似十万个为什么咁啊，即系点啊？哇，好多个问题啊，但系我哋成日都得唔到一个答案啊。喺睇新闻又好啦，行出街都好啦，成日都会拗头，会真系谂噶吓。咁都得啊！哇，咁样都有啊！不过点样都好，我咧呢件事上面咧，我都几信任啊嗰啲嘅老师们啊吓，因为起码呢一个标枪嘅训练系好多我哋喺香港受过教育嘅朋友都做过嘅事嚟噶嘛。我估计老师咧点样都唔会够胆将呢一样嘢变成咗另外一个嘅运动嘅。风头火势嗱，学校咧真系会发生好多事噶。但系呢位嘅妈妈咧，佢最开心嘅就系、是，虽然佢离开咗校园好耐，又或者佢喺校园嘅时候，佢冇好乐于呢个校园嘅生活。但系而家佢嘅仔仔女女啊，每一日咧都会同佢汇报翻学校发生咗啲乜嘢开心嘅事。其实咁样有家长同埋小朋友佢哋互相嘅沟通，这个咧咪会知道啲小朋友佢哋喺学校做紧啲乜嘢咯。所以沟通真系好紧要，佢咧都几叻嘅呢一样嘢。佢系桂花田。 就唔好话我叻嘅，其实只系我八卦啫，系啊，因为再唔问埋佢喺学校啲嘢，嗰个隔膜啊，嗰埲墙系越嚟越厚噶啦，所以沟通系好紧要噶。嗱，中秋咧有好多食物咧，我哋可以买嚟食嘅，有月饼啊、水果啊、茶啊，咁啊都系必备嘅。咁啊，大家记得要识食咯。嗱，识食个识咧系珍惜个识啦，珍惜食物同埋识得点食。嗱，除咗咁之外咧，有买沙田柚或者文旦柚嘅朋友啊，即系文旦柚即系台湾嗰只细细地嗰个咧，B B 柚啦咁啊。你哋有冇将嗰啲柚皮变成灯？ 灯笼咁呢？嗱，刚刚咧豪仔啊就问咗阿祖咧，喂，你食完光文丹有有冇啊敏感啊同埋痕啊咁？因为佢太早咧就食咗之后咧就手啦同埋脷咧都会有痕，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尤其你屋企系有宠物啊。咁啊喺面书咧见到有一个朋友咧张贴咗兽医嘅一个告示，哦，即系我觉得哇，虽然即系迟咗，我星期六先睇到，咁啊今日先翻工先分享到啦，但系讲咗好过唔好讲咯，我会觉得啊，个告示里面就话见到有一张相，其实好得意嘅嗰张相，就有只猫猫咧就笠住咗一个文旦柚嘅柚皮，就当咗系顶帽咁，其实都几可爱嘅。咁啊，哎呀，真系～你真的不知道订啊，真系唔知订到点咧，就会觉得只猫猫笠住嗰顶柚子帽咧就好笑啊，柚诶当个柚皮咁笠住顶帽咁样。但系识养猫猫嘅主人咧就会好嬲好嬲啦啊，因为咧个兽医就话啦，柚子皮啊其实对猫猫同埋狗狗咧系有毒噶，仲会引起中毒添啊。咁点咁会点噶？会令到咧嗰啲宠物咧会上吐下泻啦，亦都会出现精神唔好。状态皮肤接触到咧，可能咧会令到佢哋会产生呢个敏感性皮肤炎嘅。虽然医生就话啦，中毒咧系都有所谓嘅中毒嘅剂量啦，要食一定嘅份量，同埋咧皮肤接触一定嘅时间先会出现呢啲症状嘅。但系佢都系都话啦，千祈即系都建议大家唔好咁做，因为你唔知猫猫狗狗啊对嗰个柚子嘅敏感有几高有几低噶嘛，系咪先？所以各位记住啦。唔识嘅朋友就真系唔好立乱喂猫猫喂狗狗，同埋用一啲其他嘢咧去搞佢哋，因为好容易令到佢哋有病。咁你都点算咧？令到佢哋咁唔舒服，尤其是你唔系养佢嗰个咧，你就会令到个主人好麻烦啦。所以记住啦，柚子对猫猫狗狗吓其实系好敏感嘅，记住唔好俾佢掂到啊！ 我要每天只笑，阔步朗日下。 去卢冠廷啊，快乐老实人啊，你觉得咧一个女仔咧、如果吓、真系我哋成日都话，哎呀佢俾人哋即系即系非礼啊咩都好咧，佢够唔够胆马上出声啊？ 睇下嗰个女仔喺咩环境，同埋个人系点咯。 如果你老公或者男朋友就喺你隔篱咧， 哦，咁应该会大胆啲嘅，有个相熟嘅人啊嘛，佢应该会保护你，应该 即刻 会 出声啊嘛， 嗯哼， 正路应该系咁样啦。但原来咧，即系今日我谂好多人都睇到有段喺台湾嘅新闻咧，真系吓到，即系你匪夷所思。 咩事咧？我冇睇到。 佢系一个男女朋友一齐按摩店度按摩。佢哋咧就即係隔咗只係一塊布簾啫，即係當係兩張床，一塊布簾。佢話咧，佢哋兩個距離咧唔到五米， 係 唔到五米，即係可能其實同我哋而家嗰個距離咁近咧，你按摩嘅地方。 但我又唔明喎，男女即係其實一對情侶入去啊，使唔要嗰個簾咧？嗰個簾可以拉開嘅啫。 唔係，但係就算有，亦都唔算係好大件事啊。可能真係有啲咩私隱。 係 咁，佢嗰個案情就係分開按摩嘅時候，竟然。嗰、那個女朋友俾人按摩咧，嗰、那個按摩師咧就鹹濕， 男 按摩師就鹹濕佢， 係身體嘅按摩，係 啦，身體按摩全身，咁仲要真係俾佢成功鹹濕得逞喎。 哦， 而嗰個男朋友同佢相隔唔夠五米，佢係全程冇出聲，那個女仔驚到唔敢出聲， 哦、 事後先至咧即係按摩完之後咧崩潰喊咧同男朋友講，個、男朋友嚇到呆咗，佢話唔係啊嘛，你做咩唔講啊？跟住當然而家就去告佢啦。咁、 哦、 但係即係其實你事後無論點告佢都好咧，嗰、那個傷害已經造成咗啦嘛。佢雖然而家有追究佢又成啦，咁但係而家啲人睇到咧都係呆咗，佢話點可能咁樣嘅咧？即係第一咧個女仔唔敢出聲已經好驚噶啦，第二就係、是。咁大胆嘅嗰个咸湿佬，佢争嗰少少时间咧，你即系嗰个距离啊，你冇谂过嗰个女仔会唔出声啊嘛？佢哪怕尖叫一声嘅，你都事败嘅、哦。 但系会唔会系因为正系佢个工作系按摩， 佢就成日成机机抽水？ 呢啲人哋嗰个感觉 不 过 未判刑嘅系咪？嗱，当然啦，我会好关心嗰位女士啦，系咪？但系有阵时即系， 我觉得好难想象 呢、 啊這 个位置， 啊、 即系究竟系边一个会唔会有当中有误会喺度定？有人真係全心鹹濕，我嗱我冇睇到個報道啦，我唔知佢個動作究竟係 俾人話侵犯咗咁樣， 係 侵犯完成咗， 咁就慘啦， 係啊，係啊，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嚇一跳，即係冇可能啊，點會咁噶？ 要鼓勵，即係如果真係咁唔好彩，你遇到一啲咁樣嘅， 你勇敢啲話俾人聽㗎， 需要勇敢去第一樣嘢保護自己啊！要 如果唔係，你諗下呢個行業或者佢個男朋友都好麻煩。 得意見。天气方面，一股较干燥的大陆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雷雨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47点，跌305点，成交额36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40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1.8跌7.8，港交所236蚊跌4.8，建设银行6.13跌1.1，美团点评72.75跌8.5。中国海洋石油12.64升7.4，盈富基金27.9跌3毫，中国石油股份4.38升2.36，中国平安93.95跌1.15，友邦保险79.35跌1.3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6，英镑9.765，瑞士法郎7.922，澳元5.38，加元5.915，新西兰元4.997。欧元8.6693，每百日元兑港元7.26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387。港金现价报14,0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3.65美元，卖出1,504.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都几塞车噶。咁啊，龙尾就差唔多去到军营噶啦。龙翔道支路嗰边咧都系多车嘅，因为坏车事故啊，而家沿住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咧就塞车嘅。咁啊，龙尾就去到军营，龙翔道支路都系多车。另外咧，就要话俾大家知咧，就系西贡嘅西沙路咧，因为有临时工程啊，近住西径村嗰段咧单线双程行车，去西贡方向都系比较繁忙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西贡嘅西沙路近住西径村，因为有临时工程，单线双程行车，西贡方向交通繁忙。隧道嘅情况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渡船街龙尾近油麻地天主教小学。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九龙湾的伟业街天桥东行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祥道都比较多车的，咁龙尾就排翻出去呢个启业村。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青衣九号货柜码头上昂船洲去九龙，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啱啱收到消息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三四线嗰度咧有意外啊，现时挤塞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因为有意外阻碍咗两条行车线，咁啊一带比较挤塞。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咁啊，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行驶四百米之后，左转上斜路，你会见到麋鹿同野牛，然后转右，行驶三百米。你就会见到肯亚红色大象 上车啦，一起闯荡野外，追踪野生动物。全新电视节目《野外自驾游》，由考古动物学家带路，穿越森林和原野，载你观赏难得一见的大小动物。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中秋要 play safe， 暴立 is not ok。想落片新地玩蜡烛，嗱嗱声预备翻个容器。垃圾记住一定要清理，保持地方清洁有手尾。要有气氛都唔好放天灯，起火伤到自己，伤到人。前往怕唔好有四围 flow， 光一阵又唔环保。要光光照地堂，欢乐中秋要 on like on。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字？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咦，讲讲天气先。 气温上升咗一度，31度，气温相对湿度70%。听日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啊，阿田一定要问你嘅，你系我哋嘅智底精明眼嚟噶嘛，系咪？ 唔好咁讲，未有时都系蠢咗噶。 吓、啊，咁我就想问你呢一格，你有冇跌过落去啦吓？因为消委会咧就啱啱咧就出咗个报告，就系话咧有唔同嘅超市，佢都即系有开埋名噶。咁但系嗰几间咧都全部响度嘅，咁佢就喺度讲到一样嘢咧，就叫做咧删除价。 删 除价 呢个字，你哋本身有冇听到？ 十二个九，而家要删咗佢，然后下面就写而家七个九咁样。 似嘅嗱，点解咁样讲咧？即系我哋成日会话哦，咁减价货品啊嘛，减价咗嗰个咪系减价咯。咁跟住原本佢划咗嗰个咧，咪系原价咯咁样。 系 但系咧，佢今次消委会嘅报告咧就讲咗用删除价呢三个字，唔讲原价。嗱、 okay. ， 例如佢举咗个例子嘅，点解佢会咁样讲咧？佢就话譬如有一个嘅两间嘅超市啦。汽水大家都會買噶嘛，可能一 pack 就十二罐咁樣啦。佢寫咗出嚟嗰個原價咧係99.9嘅咁樣，跟住佢就長期劃咗佢，跟住咧就話減價之後咧就大約係喺呢個37.9至42.9中間。嗱，如果我哋咁樣睇呢、這個減價之後十二罐嘅汽水大約30几蚊至到40几蚊係合理啊嘛，係咪 啊？係啊，減咗半咯， 減咗60%嘅喎， 好多 喎。但係消委會個報告就走出嚟話啦。因为佢咧就用喺四月到七月嘅时间咧，佢就譬如4月1号到30号啦、一年30日，佢咧就做呢个嘅调查嘅，佢就系话喺30日里面，你本身个价钱你都系标99.9，但系你从来卖嘅价钱咧都系大约系30-40蚊呢一个价钱嘅话咧，佢就话你咁样唔可以叫做减价，即系某层面上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佢。你根本就係飆高咗個價錢，扮減價，因為你係從來 都 係呢一個 價錢 嘅， 真係做得好啊！呢個嘅調查，好多時咧都係咁。我以為佢咧捉佢話，我從來都冇見過你賣過原價99.9嘅。 佢就 係一樣嘅意思咯， 佢反而係捉翻佢啊！佢就係話你根本咧，你如果你話你呢個係原價嘅話，我點可以相信你咧？ 因 為你未試過用呢個原價去售， 就係咁咯。 咁呢個就係飆高價錢。而唔係原價啦， 佢 係 會呃到人嘅。特別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同你咧行個超市咧，其實唔係話我哋粗唔粗心大意，你只要唔係日日去，你又唔係日日記嘅話，你鬼知咩？佢賣六罐，譬如而家你同我講話六罐汽水，你話喂阿祖六罐汽水嗰20蚊抵唔抵啊？抵啩，哇，梗系抵啦！佢之前系卖40蚊嘅，我会信嘅。 可以系佢 鬼知，原来佢之前佢只系卖22蚊啫， 都系咁。 而家最多平2蚊啊！你以为平咗好多，我唔知噶噃。 尤其是咧，佢系长期标示咗出嚟咧，都系一个减价嘅货品，目的咧就希望可以吸引人哋咧就去买咁啦。但系汽水咧就唔单止系唯一一个嘅货物系咁，你哋可以估下究竟啊？一间嘅超市，佢长期都话系减价减价，究竟呢个减价嘅货物佢占咗几多啊？ 超过一半， 我都觉得有， 超过一半一定有啦，成日都减噶啦， 有呢、這个又去到呢一个数字啊，即系都会话咧，你长期都喺度。扮減價，咁原來咧，即係消委會就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喎，佢就話咧減價促銷咧，理應係短暫同埋設有時限嘅咁樣。佢話你呢個特價呢兩個字咧，標示咗係帶有一個喺限期前減價購買嘅一個迫切性， 正常啊、 即係想你咧，喂而家減價， 我想散啲嘅貨啊，而家 係啊，你快啲買啦。 普通嘅我哋呢啲嘅客户就會覺得，喂短期嘅啫，唔係長期啲呢個價錢噶嘛，即係嗰十二罐嘅汽水咧係會變翻咧99.9嘅喎。咁我而家你減價咁緊啊嘛，係咪？咁我就要快啲大量入貨啦。咁佢就會覺得呢一樣嘢咧，同商品說明條例咧係當中好似有誤導到我哋一般嘅顧客 咁樣啦。咁佢又真係唔啱啦，認真啦，因為過往買十二罐汽水咧，最高嘅時候真係賣45.5嘅啫。 係大約係呢個價錢噶嘛。 即係之前可以再平，37.几咧係最平嘅啦。試過之前仲有36.9咧，再可以。 點解唔係自體證明眼咧？你睇下， 你記咁多做咩咧？問你套電影，你又唔記得？成日都话系咩睇过啦咩咁样？ 系啊，有时 选择性， 我话我脑真系好不知所谓，有时记埋呢啲无谓嘅数字，我话其实都好攰嘅，即系但系因为我哋真系日日去几乎啦吓，隔日都要去超市买嘢咧，同埋有啲嘢真系定期去买噶嘛， 系 譬如嗰啲厕纸，你啲虚耗品嚟噶嘛，系咪你一定要买咁咧？成日要望住个价钱咯，咁我哋话斋呢、這個我又冇睇過，佢話長期標住99.9。 嗱，99.9我真係比較少見到， 到 但係長期減價緊我就會見到 嘅。長期減價就肯定，但你冇話喺度哇，成個月你都係咁樣標價，我都話知佢啦，因為 其實咧嗱，我覺得咧又要為超市講翻個公道話咧， 仲幫到佢。 唔係因為點解咧？嗱，你而家去到超市買嘢。你买嘅时候，你都系专拣啲咩咧？唔减价你唔买嘅， 系 即系譬如买厕纸嘅，我相信咧，除咗我以前咧就会话死忠咧，就想买嗰只，哇，又 A 一 bubble 又香咧，话知佢贵同平咧都买嘅。一般嘅主妇或者精明消费者都系睇定啲先，边条厕纸减嘅，除开条数底嘅先买。嗱，咁你谂下佢。 唔用減價呢個方法咧，基本上佢嗰個貨品冇人買嘅。 嗱，我覺得用 減，所以長期減價咧，即係雖然消委會就話唔應該明明係啦，唔應該 標 高， 咁高， 甚至乎咧，佢其實講緊就話短期同長期啊嘛，即係佢話你如果叫減價或者特價，理應係短期嘅。但係而家咧係我哋嘅消費習慣咧，逼到咧你唔長期寫減價，邊人買啫嗰樣嘢？ 嗱，我又咁睇喎，嗱，你長期減價冇問題喎， 唔得嘅，用佢嘅講法都唔得 嘅 喎。 嗱，用佢講法唔得嘅， 唔得 㗎。标高咗个价钱， 咁 咪 离谱啲，两样离谱咯。 真系唔知道原价系几多钱嘅话，我见到佢减咗六成，咁就固之然觉得啊，我而家需要买啦。 唔系，我觉得抵，应该话觉得抵，其实未必需要。 你啱，你啱， 咪咯。 但我觉得 抵会令你需要噶嘛。 系啊，对于我嚟讲， 呢个咩抵你需要啊？ 因为咧，佢好似头先阿田咁讲咧，佢就系今次特别呢个嘅调查咧，就揾一啲平时我哋生活好经常都会用到嘅嘢，例如米啦、油啦、罐头啦、零食等等咁样啦。在其中两间的品牌里面，他们检查了42款的货品，当中有成37或者38款都是有类似的价钱，就是整个月 长期标高， 由4月1号到4月30号，另一个我们调查的阶段 长期减价， 就是6月中到7月中 都 是 长期减价， 他都是用了这个长期减价的方法，希望吸引到大家去买。 最差最衰就是他的标价原价说99.9，那个夸张。 所以其实他最后是有便宜的，只不过幅度没那么大，是不是？他最后是不是答案都是便宜了？ 那究竟原价是多少钱呢？嗱，呢、這个而家就系最大嘅问题啦。 原价就 99.9嗰十二罐汽水，大家知道，其实你从来唔会喺超市度，你见到佢未，即系起码我啦，我冇见过佢用呢一个所谓嘅 原 价 99.9 去卖噶嘛。如果佢即系消委会就话，如果你真系有一段时间系用呢个原价99.9去卖嘅话咧，咁反而佢觉得合理啲，因为市场定价噶嘛，你一间商铺你可以咁样去定价嘅。但如果你长期都系卖紧30-40元嘅话，你扮到系原价系咁贵嘅话咧，佢哋就觉得有问题。 喂，其实真系冇乜意思啊！ 即系唔系噶，好有重要噶。 唔系啊，你讲紧十二罐汽水咧，买开大，即系如果大家买开啊，真系会知道个价钱。 诶，嗱，又 你当我同阿祖呢啲顾客唔存在 嘅。诶，唔系，我都会噶，我都会，我直情除噶。 除咯，而家 一 pack 八罐嘅时候， 你而家讲 每罐系几多钱？十二，我会计 做得叻， 因为佢两个都话减价喎。 系啊， 究竟边个 系 减多啲？但有一啲真系会唔知，譬如系咩咧？佢哋主要喺便利店就咁喺个雪柜攞一罐一罐嗰啲咧。有陣時一罐嗰啲咁樣嘅汽水嘅話咧，可以去到9-10一罐㗎。 係啊，會㗎會㗎。 咁你計翻十二罐嘅話，佢話即係99.9嘅話，你都唔會覺得佢貴㗎喎。 但 係 佢係超市啊嘛。 寫住便利店價咯，咁樣係咪 啊？因為便利店真係賣緊呢個價錢，而有人買啊嘛。 咁因為佢人24小時，大家都知道佢哋係會貴啲嘅貨品。 同埋我試過，我成日買糖俾我仔啦。咁佢嗰啲糖咧，仲要唔係即係你成日見到嗰啲牌子咧。咁我見到有一次買嘅時候，佢就寫住。24.9 系 原价，跟住咧特价咧几多钱咧？ 8.9， 哇！真系咁都俾你噏中，我跟住我望住，唔系佢唔知9.9咁上下啦。我望住，哇！咁抵啊！哇！你24.9原本咁贵，我猜你都傻，但系如果9.9 OK 喎，咁我就买咯。 跟住我仲要问翻你啦，究竟你知唔知原价平时系几多钱咧？ 嗱，做人咧就唔好成日都追住个初心， 系， 因为咧我净系问自己。我愿唔愿意俾9.9买呢包糖先？即系9.9，如果你觉得抵嘅话咧，是但啦，买咗佢先，系咪？ 但 系 如果我而家讲多一句俾你知，话俾你知，原来喺其他嘅地方度，佢减价紧嗰阵时只系4.9咧，你会唔会觉得自己蚀咗啊？因为佢就话减价而家9.9，所以你就觉得哇9.9好平， 就要咁大幅度，由24.9减到9.9啊！ 所以而家你考究唔到，究竟佢之前系几多钱嘅咧？即系如果你要揾翻个初心嘅话咧。你唔通真系问个阿姐，阿姐可唔可以话帮我听，3个月前佢系咪真系卖24.9？ 或者佢咪真系有卖过先，由头到尾，唔定系3个月？ 不过咧，而家呢个现象真系多咗嘅，即系话标高个价钱咧嚟去减价。其实你过往咧，佢哋咧个价钱冇夸张得咁紧要。譬如可能你讲紧12罐嘅汽水啊，可能原价50几蚊嘅就，而家减到40几蚊。咁其实嗰个叫幅度咧比较合理啲。 系， 我而家咧我都见得多啦。譬如头先你话买包糖咧， 系啊。 抹 到好高喎，真係！ 譬如啲油啊， 嗱，我就想講又有另一個例子， 普得緊要 嗱，三支普通嘅粟米油，一 pack 咁樣賣嘅會有三支嘅。嗱，我真係唔知㗎，豪仔你覺得係幾多錢啦？嗱， 三支幾多公升啊？ 等我而家即刻睇下先啦。 900毫升 嘅 咋？ 900毫升。 哦，好啊，唔該曬你啊， 係 3.9毫升，好準啊，好準啊，係啊，仲唔係字體清明眼？你睇下， 三支係嘛？ 係 66蚊。 66蚊贵噶啦。 贵啊， 又唔系 三支、啊。 我睇到呢个报道就咁样写嘅，话三支某一个品牌嘅粟米油咁样咧，佢本身标个价咧就系话原价啦，或者系个删除价啦。$135.9， 哇！ 但系就永远咧就系嗰个就系话减紧价，减紧价咧就系69.9至到72.9。 我都中啦、 啊，又成个月都系呢个减价啦。咁、啊、所以嗱，譬如我真系唔知油价嘅话， 系咯、 啊，我可能会去到，我真系唔知油价，我见到嘅话，哇， 14.9 咁样，你减咗成倍， 系啊，我 即 刻买 嘅，好开心咯、 啊。 但 系 佢就系话咧，诶，原来唔应该系咁样嘅。 咁油价应该几多钱啊？ 唔系啊，啲油咧讲紧啦，即系 就又唔使六啊几蚊。 当佢普通粟米油吓，即系冇话咩初唔初榨、夹唔夹腩，即系嗰啲咁啊。做 有冇得拣甜粟米同埋加牛油嘅咧？ 诶、啊，即系紫色粟米咁，真系50几蚊都有三支噶啦。 系咩？ 系 系啊。 系啊，所以你咪见到咯，佢减咗价唔代表真系平咗咯。 真系减咗价唔等于真系平咗，认真啲。 咁啊，咪即系证明咧，其实我哋人嗰个心理咧，真系好易俾人呃噶。即系咧，如果你想即系嗰样嘢受欢迎，同埋觉得俾人接受抵啲咧，你最紧要就浪高少少。 系啦，浪高系啊，抬高啲。 即系嗱，你有冇试过出去做嘢嘅时候，可能就话：喂，曾生，好贵、啊，你收成1000蚊个 show。 系啊， 我之前收成12000蚊噶，见系你啫，而家哇，咁抵好多、啊，减咗成10倍，但唔得。如果人减价咧，佢觉得你唔值钱嘅。 系，觉得你 cheap 啊， 觉得系 cheap 嘅真系。唔系，我觉得人嘅心理真系好正常嘅、 嗯。 究竟嗰样嘢嘅绝对价？值几多钱先叫合理咧？譬如头先你用翻99嚟做例子， 系即系嗰12罐可汽水， 唔系唔系，我话嗰包糖99，平定贵啊？其实如果你净系得呢个价钱咧，你就唔知话睇下有几多包啊、几多粒啊、咩产地，可能会谂呢啲嘢嘅。 系 佢而家将呢啲嘢全部删除咗，原价24.9，哇抵啊！ 你知唔知啊？我试过 呢、這个心理冇得讲噶。 嗱，超市好多时咧有啲咪 pack 装嘅，有 pack 装同散装噶嘛。咁你咪觉得 pack 装应该理应咧嗰个数嗰、那个总额咧系平过散装买噶嘛？你明唔明我望 咩 先？ 平 裝 係平過散裝，係 啦 係 啦 係 啦，平裝嘢包曬係啦，應該會叫做大量買啊，叫做平啲啦。我試過計過。哈，点解 pack 装会仲贵过散装嘅咧？嗱，如果啲人唔睇清楚嗰个散装嘅价钱，你分钟买咗 pack 装，原来 pack 装一模一样嘅，只不过你 pack 咗三罐咁嘅，当罐头咁啊。佢买 pack 装，你咪贵咗咯。 就算系咧，譬如我 即系 pack 装当系30蚊， 系 OK， 散装嗰个8蚊一罐， 哦、 我八三得24。 哦、 但你 pack 装就10蚊罐， 另外一个 咧、啊、 容易跌落去嘅氹咧，就譬如你买朱古力咁样啦吓，朱古力佢好多包装噶嘛，有啲咧一包就500g 啊，有啲就系盒装嘅就系300g 啊咁样，你真系要计翻嗰个数目，因为可能佢其中一个系做紧减价，有一个咧冇做减价，但你计翻以为佢做紧减价嗰个，其实系贵咗噶，因为你要计翻嗰个净重啊各样嘢，真系要呢个字底精明眼嘅嘢。 买米啊，8kg 底定系 5kg 底啊？嗱， 要除翻个数噶， 所以 唔好以为佢列咗减价嗰个字就系代表佢一定系抵啲同平啲咯。 所以如果咧你用呢个我哋即刻有高层次一啲喺社会学上面有一个叫做期望管理。 哦，好啊， 你有冇听过佢嘅玩法系点样？ 系咩咧？ 譬如佢想 期望可达到， 譬如佢咧想加价，佢要譬如加电费先算啦。可能咧佢想加你5蚊嘅，咁但系5蚊你觉得好贵噶嘛？佢点可以令你觉得5蚊系抵？ 佢会点做啊？咁 期望管理，佢就会无端端放风话：，喂，听讲电费咧会加到12蚊，系啦。跟住等你嘈到拆晒天，日日都上街游行示威啊！然后呢个就话咧，我又钻木取火，都唔开电灯嘅时候咧，突然间公布嘅时候就话：，你哋全部都搞错晒。而家公布个电系加5蚊， 跟住我呢啲嘅 layman 咧 就话：，哇，抵好 多，只系加 5蚊， 我哋以为加12蚊噶。 我想话系屡试不爽噶，好多时候都系用呢招噶。而家我哋都明白啦。哪怕你去超市度买3罐油，定系可能喺啲大政策上面，可能真系加电费啊，或者加啲咩咧？原来呢个删除价咧，真系会令你个心咧接受晒噶。 系啊，所以咧消委会咧有个提议噶，佢话而家嘅做法咧系等同于误导噶，所以佢哋咧就建议执法嘅部门咧参考下其他国家嘅做法，因为其他有啲嘅国家，譬如英国咁啦，佢列到明咧，你6个月里面有几多日啊，系真系需要用呢个所谓嘅原价去售卖，如果唔系咧就会系误导市民咯。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匆匆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珍惜你没发现我。 蔡依林啊，说爱你啊，咁啊，既然讲到去超市买嘢咧，嗱，顺便就提一提你啊，你估咧，我哋邻近地区咧，呢一个日本咧，佢哋买嘢使唔使俾胶袋征费嘅？ 佢哋我哋好多嘅措施都几近似，我觉得要啊，我估啊，纯粹估啫。 而家嗱呢一年唔知啊，之前我哋去都唔使嘅，佢啲膠袋係咁俾 嘅。係啊， 只係我成日話唔使啦，唔使。 係啦係啦， 因為我哋帶慣環保袋嘛。 我哋成日覺得日本好似咩都會快過我哋一步啊，嗰啲咩潮流文化，甚至乎成日好似覺得佢對個環境咧係好過我哋好多咧。 佢成日都話過分包裝咁嚇。 係啦，原來真係錯覺嚟嘅。而家咧，起碼嚟到今時今刻咧，2019年咧，你日本買嘢咧，膠袋都係可以即係免費攞嘅。咁但係佢哋幾時開始就會咧？原來一切都係同東京奧運有關嘅，因為好多嘢咧， 因為佢仲環保啊嘛。 因為佢都係嗰句， 做個樣俾人睇咯，或者問得衰啲 係咪？上次就話民生咧，即係因為佢知道好多外國遊客喺奧運會嚟咧，就嘗試開放俾大家，喂唔好話民生唔入得去，即係浸温泉啊咁樣。咁而家咧，原來佢哋趁住咧，即係2020嘅奧運就係嚟咧。他们就想着提早就试行这个就是胶袋征费，他们就说4月1号开始就会正式就实施的了，胶袋是要给钱，不是2020年、4月1号开始就会正式就要征费了，现在有些人就试行选，就好像我们之前那样，你现在比和比都可以的、原来日本是慢过我们的，他说很多人就经历我们一样的事情、要给钱那么麻烦的，这样跟着现在到我们香港可以笑他了、你环保一点啦，可以試下嘅咁樣。 係啊，我去嗰時去就話：哇，咁多膠袋嘅，你哋搞錯啊！ 係啊，所以原來搞一個運動盛事咧，真係可以令到你成個社會改風氣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委会检视四间连锁超市42款货品，发现有两间近90%货品同时标示删除价同真实售价，当中有80%多连续30日并冇以删除价发售，反映删除价唔系原价，甚至有故意抬高删除价之嫌。消委会举例，惠康和 Marketplace by Jasons 今年4月标示12罐装汽水的删除价由94.8调升至99.9，而调查期间货品售价是37.9至42.9，比删除价低。调查价整个月份都并没有用删除价作为原价，删除价亦未能够反映市场价格。惠康和 Marketplace by Jasons 回应说，会因应市场因素和顾客需求定出货品价格。百佳表示删除价是零售价，永旺就说删除价是供应商的建议零售价。消委会测试15款枕头，发现样本承托力、耐用程度和价格都差距明显，最昂贵的记忆枕价钱近1600元，但耐用程度和侧卧承托高度评分都是同类之中最低， 七款最高分的样本最低和最高售价差距六倍半，售价由145元至1100元，包括全数三款的乳胶枕。消委会建议选购头枕时候要考虑个人身形体重等，身心自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邀请18区区议员出席星期三在政府总部举行的对话会，公民党区议员余德宝说，公民党的所有区议员都会杯葛，新民党的区议员金文峰亦都说不会出席。余德宝在本台节目表示，对话会邀请全港400个区议员，如果全部都出席并且发言，平均每人得16秒的发言时间，批评是没有诚意。他认为民意相当清晰，政府只要回应五大诉求就是听民意。金文峰认为特首和高官亲自落区直接面对市民，比起同区议员会面更能够听取民意。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叶文斌就说会出席对话会，但亦都承认区议员能够发言的时间很短，希望政府改变模式，多举办几场对话会，让区议员更深入表达意见。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鹏广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提出四大行动，未能够缓和过去几个月的紧张气氛，警民互信跌至最低，市民之间的冲突亦都越来越严重，看不到短期之内事件有降温迹象。他认为昨日在北角发生的事件，包括有警员用警盾为被带走的白衣人遮面等的行为，已经令到公众质疑警方执法是否双重标准。李鹏广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时候又认为，目前的问题不在于民生和经济困苦，而是针对政府执法的公正性。政府现阶段如果推出任何不对焦的措施，可能都会适得其反。如果政府高层没有新思维，难以处理大规模的社会抗争。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68点，跌284点，成交额4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3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1.8跌7.8，港交所236蚊跌4.8。建设银行6.13跌1.1，美团点评72.65跌9.5，中国海洋石油12.66升7.6，盈富基金27.95跌2.5，中国平安93.95跌1.15，友邦保险79.25跌1.45，中国石油股份4.38升2.38，工商银行5.39跌6仙。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07.84，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7，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07。港金现价报140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03.8美元，卖出150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34线有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嘅，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34线有意外啦，咁车龙咧排到去运头塘村。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咧入沙田方向啊，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狮隧入沙田咧就车多少少啫，龙尾就散晒噶，咁但系龙翔到去荃湾方向慢线入狮隧咧，仲系慢车啦，排到黄大仙中心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一段挤塞，龙尾就通州西街。

逢年过节，哎呀，每逢咧个佳节之后咧，吓、啊、好似都嚟到我哋星期一嘅广播到人妻信箱，但系一个挂假期之后，都睇到一啲夫妻嘅问题啊，唔知道一啲叫家常便饭嘅情况啊，你点处理呢？有经历过嘅都欢迎大家上我哋嘅面书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而家就听听嗰两夫妇讲下咩先呢？ Hello， 又是我啊，又是 未到你啊，见唔见得个 BO 啊？ 哎呀，好心你就快啲啦，你姊妹好心急噶嘛，死嘅你真系。 中秋节之前一个星期， 呢句说话同我嘅演绎冇分别噶。就算中秋节之后两个礼拜，我把声都系咁噶啦。Hello， 大家好啊，我就系又咸又梅嘅。系啊， 咸梅姐啊， 死佬你咁样叫我嘅咩吓？而家吓， 老婆怕咩啫？我哋点样嘅称呼都系昵称嚟噶嘛。 哎呀，死佬啊！ 点啊？ 下个礼拜就系中秋节啦。 嚟啊！ 唔、啊、好意思，各位听众，其实过咗中秋噶啦、 啊， 我哋呢段回忆嚟嘅啫。 好嚟啊！ 下个礼拜就中秋啦。 点啊，老婆？ 呀，你个监表出咗未啊？今年嗰个表，你今年呢有冇得放中秋节？ 啊，老婆，虽然你咁娇嗲啊，哇，咁吸引，但系我真系冇留意到个监表系点。嗱，我因为我做呢份工咧，我冇得拣日子放假噶嘛。诶，老婆，咁你问嚟做咩啊？ 吓，仲要问我？点解要问你？死佬啊！中秋节系做乜嘢噶？ 老婆，你做任何角色嘅时候，嗰、那个口头禅都系叫我死佬嘅，点解？ 咁我唔会嗌错嘛？有时你唔喺度，我隔篱水电同我整， 咁你嗌佢咩噶？ 我都嗌佢死佬咯，死佬快啲同我山水喉 啦！咁点啊？ 中秋节啊， 系 人月两团圆啊、嗯！虽然佢写错咗人月两团圆啫，我都知系人月两团圆噶。我同你结咗婚七年啦。你有冇好好地想过我个月啊？有冇啊？ 你唔好咁讲。 我个月光， 你冷静下先。我上月都唔系上，我成日都上你个月噶啦。你收声啦，唔好唱歌啊！ 你上个月就有想我个月啦。 系啦，你知唔知啊？ 好耐冇想过啦。 你都讲咗啦，我哋结咗婚七年啦嘛，系咪？你冇理由而家先至嚟投诉噶。喂，你识我嗰阵啊，我已经好多大时大节，我陪唔到你过噶啦。份工系咁噶嘛。 你识我嗰阵唔系咁噶，你识我嗰阵，你连 咩啊？ 你连盂兰节你都话送兰花俾我噶嗰阵时， 但嗰阵时你唔开心啊嘛，你话我同你庆祝盂兰节，话你似鬼啊嘛， 你话我鬼火咁靓噶， 我有咁讲过咩？咁嘅说话我都讲得出嘅，违背良心啊！ 而家中秋你唔同我过，我唔理，我今年你唔同我过嘅，我自己揾佬过噶啦。 嗱，听到呢度，唔知道大家会帮边边呢？ 梗系帮我啦！ 人妻就投诉个老公七年都冇陪过佢过中秋，要佢调假。 我要搵食噶。 人夫咧就话啦，识佢嗰阵已经系咁噶啦。啊，你估下之后点咧？到咗中秋嗰个星期， 喂，老婆嗱，唔好嬲啊吓，好消息嗱，有同事肯同我调假，今年中秋我陪你上月。 好咯，世界变咯，你咪做即系对我唔住啊？ 冇啊，系你 做咩突然间咁好死啊？ 满足你啫，我满足你，你都唔开心啊？ 之前我系咁鸡你，你都唔睬我，啲男人冇好死噶，你一定系有啲咩对 我 唔住啦。 同埋我重新考虑下呢个七年之痒，我系要唔要 你 老婆？你 够胆调完再调个拣啊？吓、哦，我耳仔都掹你落嚟啊！我话你 总之你唔开心都唔使噶啦，我陪你过中秋啊嘛， 嗱，一言为定噶啦吓，讲咗噶啦。咁今年咧好啦，我唔使一个人翻阿妈度过。中秋，我一快啲打电话翻嚟俾阿妈听，要佢加多啲餸先。阿妈，个死佬同我翻嚟噶啦！ 老婆，唔好打住，唔好打住。 咩嘢啊？ 你等阵先吓，你唔系话要我放中秋假嚟陪你噶嘛？ 系啊， 点解仲要翻去你阿妈嗰度食饭啊？ 系呀，你唔明噶啦嘛？你逢年过节你都要翻工，咁我独守空围，我闷噶嘛？我阿爸阿妈成日都问我系咪翻唔到屋企啊？系咪翻唔到屋企啊？咁而家你放咗假咯。我哋咪要话俾佢知，你唔系唔理我嘅咯？点解个表唔见咗？个对白去咗边啊？ 唔紧要啊，你讲到差唔多啦。系 咯， 阿老婆啊， 我而家就要你同我翻屋企，等阿爸阿妈知道咧，你今年陪翻我咯。 咪住先，老婆嗱，就算系嘅，都翻去我阿妈屋企度食饭啦。嗱，我自从同你一齐咗之后，我真系好少有时间可以翻到屋企做节噶。我 见你阿妈多过见我自己阿妈啦。 同你阿妈做节定系翻嚟同佢有过节啊？ 咁呢个你拣嘅啫，我就想你同佢做节嘅。 喂， 咩啊？ 你同我翻屋企有你着数噃？ 有咩着数啊？ 你都唔想俾我阿妈对你有猜忌噶？你知我阿爸好恶噶，佢系剪猪肠粉噶，你都唔想你吓？ 咁你阿爸你阿妈有猜忌嘅话，我控制唔到噶。而家即系咩都你讲晒啦咁样。 又唔系我讲晒，而家我话咗俾你听，好多时啲人话咧有咗 B B 咧都系大节过后噶，你大时大节都唔喺度，我哋点有 B B？ 我哋冇 B B 点翻去有机会俾我阿爸阿妈抱孙啊？所以今年你点都要同我翻去噶啦，如果唔系如果唔系冇噶啦吓。 我再调翻个价，我唔放中秋啦 吓。我叫阿爸剪猪肠粉噶啦。 唉，真系唔够个老婆讲。讲咩都系佢啱嘅，要跟个更表翻工嘅你，真系要留意一下。你系咪逢年过节啊，都系冇陪屋企人嘅啦吓？啊，有时都真系要谂谂方法，氹下你隔篱嗰个啊。 人的眼泪透过我内心里渴望，还期望你看看我，注视我目光，触摸你耳透暖眼光，吸引真心情那走廊，在你的心灵探访，轻抚心里。 系咯系咯，月满嘅时候应该系普佳人噶嘛，但系如果好似头先嗰个个案咁，就系月满就普怨 啊，系啊， 好嘢好嘢， 证明你哋真系合作咗好多年啦， 系啊，咪都系得呢个词汇可以落到去， 系啦，系阴公猪，咪真系，诶，因为网上面睇到咧有啲 case 咧就系讲紧咧佢哋做前线嘅， 系 啦，咁啊，诶，唔系即系服部队讲，譬如讲保安啊，譬如讲紧诶， 其实好多轮班工作嘅朋友都唔系放红日嘅， 系啦。咪放紅日，尤其是大時大節咧，更加咧要。 我哋呢個行業都係噶， 我哋早幾年 要噶， 係啊，嗰陣時 一接住要開咪噶啦。 Countdown 都試過啦，有一輪我哋成日都會接嗰個 Countdown show 做嘅時候咧，有好多年可能你話嗰啲大除夕咧，你都係預咗咧就係要工作中度過咯。係 啊， 咁所以咧就即係換嚟屋企人真係會抱怨嘅，就話喂你搞錯啊點啊？係講緊即係嗰個 case 話，我睇到嗰個係講九年添㗎，都唔係講七年。 即係總之就大時大節咧。都陪唔到老婆，所以老婆咧就开始抱怨 啦，即系话 喂，你可唔可以点解成日都系点解人？因为总有人放到假嘅， 系、啊， 但系点解成日都唔系你啫？ 啊，呢、這个又系、啊， 佢就会觉得点解成日都唔系你？点解系人哋咧？咁样、 啊、通常我哋嗰啲 office 咧有得轮嘅，即系譬如你今年放圣诞嘅话，你今农历新年到我放嗱，嗰阵时我阿爸佢系机场工作，咁、你知机场每一日你都要开工噶嘛，系咪先？所以佢哋轮班嘅，咁佢哋系会。即係幫手就嘅，仲要有陣時，就算俾你要翻工啦，啊會唔會係你翻早咧？你翻夜晚黑嘅話咧，可能你又陪唔到屋企人食飯啊嘛。即係佢哋係會咁嘅，之前就早啲就輪定咗團年飯，對我哋中國人嚟講好緊要噶嘛，係咪？就哦，之前嗰個禮拜就輪流逐個一人放一日咁樣，即係會係咁樣咯。哦，你放咗農曆新年啊，咁可能到跟住就哦，我聖誕我放噶咯，我中秋話你放啦，咁即係佢哋自己同事會唔會有一個咁樣嘅協調咯？ 但會唔會咧？呢、這個亦都成为咗咧，即系老公有冇用嘅一个指标咧？你冇鬼用嘅你，次次争价都争输嘅。 可能唔系争咧，可能系让人咧。 系啦，嗱，一系就 系 咁让， 咩都让人啦，跟住 系啊，咩心态啦？ 同埋唔知会唔会 office 里边咧，可能有啲就话：喂，阿陈仔啊，其实你几年都冇放中秋啦，咁今年不如你都继续唔好放啦。 嗱，有啲会系咁嘅，我自己单身寡仔咁样嘅话，你哋有 嗰啲会嘅 头家咁样啊嘛。你哋放啦，有人会系咁嘅，但我都知道有一啲公司咧，佢哋系抢价。假期嘅 一定啦， 唔单止系嗰啲大时大，即系大时大节，因为好就时好多时咧会楞埋咧，你放到一两日嘅话咧，变咗 long weekend 噶嘛，可能放咗即系就算系攞大假，佢哋都会谋住噶，即系跟住佢哋都会有怨言。嗰、那个咧阿田啊，永远都系咁样噶，攞嗰三日假咧就放十日嗰啲咧，佢永远一早啊就 mark 咗嗰几日期噶啦，其他人就冇得放噶啦咁样。 啊，唔系呢啲人一定有啦，但系讲紧譬如大公司咧、一年有几多个大节咧，零零阵阵喺嗱有五六个啦。咁但系你公司咪得五六个人噶嘛，咁、所以咧佢话咧即系系有呢啲嘅存在喺度，所以咧就系话啊咁究竟点配合咧？同埋嗱，我正正嗰个 case 咁样，佢第一日假啦，真系调到啦，哇！嗰、那个正日就跟住继而就两个阿爸阿妈就要争咯，去你阿爸阿妈度定去我阿爸阿妈度啊？咁又系另一个成日都系好经常家常便饭嘅问题嚟嘅。 所以其实谜团解开咗嘅，点解佢老公七年都冇攞到假咧？ 就系唔想烦， 就免得罪。 我老婆又攞唔到，只不过可能今年佢老婆激动得滞啦，即系刀仔吉大髀，佢焗住就唯有将个假放出嚟，一放假出嚟就出事啦， 就中第二样服啦。 系啦，咁即系你宁愿咧就嗰个假咧就两边都赔唔到。自己寧願喺公司喺、公司度同個看更默默咁樣度過呢個中秋，總好過翻到出去咁點算？ 家嘈屋閉啊！ 家嘈屋閉啊！而家 我自己係咁諗嘅。 但係因為人避嘅咧，真 係我自己個諗法咧、就係、是，如果因為工作嘅關係而喺嗰啲大時大節放唔到假，永遠都放唔到假嘅話咧。工作關係，我係完全接受嘅，因為真係份工唔係你咩都話曬事噶嘛，係咪先？不過如果你放得到假，你可能你選擇咗陪朋友啊，嗱陪屋企人我都接受，屋企人大啲啊嘛，係咪先？你選擇咗陪朋友，成日都走咗出去嘅話咧，可能我暗地裏都會有啲火嘅咁樣。 老公啊，其實就咁樣嘅，連續七年咧，分別都有唔同嘅原因嘅。第一年咧就阿強失戀啦，第二年咧就係陳仔咧離婚啦，第三年又到翻阿強結婚咯，跟住又陳仔又再離婚咯。哎呀，我連續七年，每年都係出去同我哋訴苦解。解闷啊！ 你试下再继续数落去啊！我同你就离婚噶啦，跟住下一句就系、 是、咁，我更加要揾亲仔倾啦。 系啦，边个系亲仔啊？跟住下一句又嚟个咯。点解成日咁都要同亲仔倾啊？边个系亲仔嚟？ 你听错啦，我系讲抢仔啊！ 抢仔添仲要咁样系嘛？有抢仔倾， 有机会啦，即系咁样噶。 我想问有冇啲男人系真系会怕咗呢啲事情？乜真系索性不如即系，其实可能暗地里。 多事不如少一事。 暗地里，如果俾著你啊，曾志豪，你想当年啊，你而家都要都有啲有啲论尽。 唔使啊， 你而家都唔系有一家亲嘅都嗬。 一家亲嘅， 一次过， 即系两边一齐。 你做得到就一次过。 但系你，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咧，你要计嘅就系一年有咁多个节日咧、又唔系个个节日咧都系咁吃香嘅，即 系 好少 大节啊嘛。 好少人话重阳节做咩你唔抢个假翻嚟啊？ 陪你去食端午饭， 系啦， 食粽咩？ 系啦，即系我谂，如果你譬如端午咧唔放假咧。就冇乜冇乜老婆会出声 嘅，系啊，所以咪就系中秋就系因为个大节啊嘛，咁所以先至系会引嚟嘅。 中秋其实我觉得都唔系好大嘅， 中秋都大噶， 唔系啊，好多人好多人都话提早做咗节咧，嗰日正日都唔出现噶。 哦，咁又系，但你提早做咗都叫做咗，你有出现到嘅话咧，你嘅老公或者老婆嘅话咧，你都觉得个面啊。个面子喺度啊嘛， 你提早冇问题噶。譬如我今年中秋咧，我家姐都放唔到工啊，佢都要做收嘢嘅。但系佢一早讲咗咯，所以我哋咪提早食饭咯。但我觉得咧，几时嗰啲节日咧会 唔係正日咧就唔收貨 咧。年三十晚，年三十晚係最尷尬嘅。 你咧就年三十晚，如果唔係咧，我諗温馨老土啲，即係唔一定嗰個公眾假期嚟喎。譬如你情人節，咁你年年情人節都咁啱都你 on duty 啊，咁可能如果你真係要輪班嘅話，咁啱每年情人節你都輪唔到你嘅，咁你都嗱嗰啲節日，我覺得就大件事啲啦。 我覺得要自己 冇得正日噶嘛，嗰啲 要識做嘅，我會覺得如果你陪唔到嘅話，你份禮物大班，你份禮物大份少少嘅話，件事咪解決咯。即系嗱，凡事有得必有失嘅，系咪？如果你真系陪唔到，年年都陪唔到，你份礼物都唔识做嘅话，咁人哋要秒你最好合理啊！ 终于攞到正日啦，七月十四正日， 系啊。 咁中秋俾咩大你咧？又 份大啲嘅月饼咯，大啲嘅碌柚咯。 但系如果佢个个节日系都系陪唔到嘅话，咁你就谂下你个对手有冇问题咯？ 唔系，可能你个对手系天王巨星咧。我睇亲娱乐版咧，全部都系咁噶。哎呀，你有冇得同佢过节？冇啊，好忙啊，打满晒啲期啊。 同一个过节嘅我哋。 系啊，从来都冇噶。跟住你做得好多嘢做喎。系啊，如果调转就话咧，哦，好清闲，而家个个节日都可以过到嘅话咧，咁就阴功啦。 我试过有听过人哋讲咧，就是、年三十晚咯。点解每一年嘅年三十晚？因为就系团年饭嘛，即系中国人都好大件事啦，系咪先？永远年三十晚要陪你阿妈食饭，唔可以陪下我阿妈食饭咩？跟住大家就会讨论啦。咁你嗰边提早咯，咁你妈妈嗰边提早唔得噶，咁样即系一定要有一边系提早，除非你可以一齐食嘅。 即 系 没完没了嘅呢个题目嗬，但系即系成日都话。要点协调咧？你知唔知有时咧，两个阿妈，即系奶奶同外母咧，都会奶奶同外母啱啦，即系都会喺度，大家无形中咧，因为呢件事咧，两个对立咗噶。 啊，又有啲我识嘅，有啲争 嘛， 系啊，就争咯。 佢哋又唔争噶，有一啲，譬如我妈妈同埋我姐夫个妈咪，咁即系抢我家姐啦，李英系咪？咁佢哋两个永远都就噶。诶，问咗你先，你几时食团年饭啊？哦，咁我哋唔嗰一日咯。哦，你今年做正日啊？哦，咁我哋咪提前咯。即系因为而家好少。少嘅，对于嗰个正日系边一日提前做，大家冇咁介意啦，应该。 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戏，一边吃甜筒的你，我与你一边说。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要一起抱进教堂，迎娶你。小酒吧，我跟你分享这啖茶，漫天落霞，还要共你到许愿池，愿你我厮守这辈子，下辈子。一边吃甜筒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 本结集成不同群组作为基础计算套餐收费的方法，相信这种模式有助提供定价的客观标准，暂时仍在筹划当中。天气方面，一股较为干燥的大陆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下周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81点，跌271点，成交额44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3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2蚊，跌7.6；建设银行6.13，跌1.1；港交所235.6，跌5.2；美团点评72.4，跌2.2；盈富基金27.95，跌2.5；中国海洋石油12.64，升7.4；中国平安94.15，跌9.5；友邦保险79.5，跌2.2；中国石油股份4.37，升2.26。工商银行5.4，跌5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7，英镑9.762，瑞士法郎7.916，澳元5.382，加元5.916，新西兰元4.999，欧元8.6648，每百日元对港元7.2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61。港金现价报14,04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3.28美元，卖出150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马窝对出。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大埔铁路码头意外清理好，车龙就仲未消散，排到去马窝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在九龙受爆水管影响，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卫理道就封了快线，近着佐敦道就封了中线，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七行道南去加士居道就比较繁忙。而在港岛提一提你，香港大球场举行足球比赛，由大约黄昏6:30开始，大球场一带都会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远离烟酒，少食盐油，多菜少肉，日日运动，健康精明之选就是这么简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收到风骚有新环节了。 我知道，人物专访嘛。 有几劲啫，他找到哆啦 A 梦就说劲啫。 喂，我嘉宾嚟紧啊。 风骚快活人的寻找快乐的人，今集有我，我是黄秋生。 黄秋生， 想知秋生同我哋讲啲咩？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秋生哥呢边啊？ 呢边，我做主角得唔得？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32度气温，相对湿度65%啊吓。咁今日咧天气系炎热嘅，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但系而家咧紫外线指数咧，哇，去到九甚高嘅，系时候放心去晒啦，而家吓。 喂，但系晒嘅时候记住都要小心啊，因为紫外线指数系甚高啊。 系冇错，系甚高，冇得杀菌啊嘛。OK 吓。 我哋今朝翻嚟咧已经有睇到呢一个嘅题目，我阿田都睇到。我唔需要担心，其实我睇呢单新闻嘅时候，我第一个担心阿田你要小心。 系啊，我哋都唔惊，系咪先？ 我唔惊，我有啲避，同埋我觉得有啲僆，所以我尽量都唔做嘅，即系除非有需要啦咁样。但阿田系平时都喂耶啦，我哋一齐咁样啊嘛，系啦，跟住佢就会耶噶啦。 开心啲啊嘛，咁笑出嚟系咪先？即系你有埋个手势，加埋个笑，你就会同嗰个样零舍会唔同啲，就会有气势啲，同埋真系嗰个出嚟嘅效果好噶嘛。 有阵时会系嘅，起码个感觉开心啲啦， 系 咪？但系你睇完咗呢一单新闻之后，原来我哋平时影相嗰个 V 字手势耶嗰个咧，系可以有令到一啲不法嘅人士啦吓，可能会有一个另外嘅用途嘅。你睇完之后，阿田你惊？ 都有啲嘅，不过真系好，真系好轻微地，真系惊啫。因为我只系用个手，即系只系个手机系用嗰个叫做指纹模式开啦。 你以为咩？ 中咯，指纹模式。 啊，系啦。 嗱，除咗手机之外，你其实你个指纹可以有好多用途噶。 系啊。 你过关，你谂下啦。如果唔系重要嘅话，都唔需要用你嘅指纹去过关啦。你谂下几紧要？ 嗰个人。 唔系咁，但系佢即系话佢要索取埋你呢一个咧，生物特征、就要攞埋你呢一个啦。 原来咧可以咁样咁鬼夸张噶，因为即系话说咧喺呢个上海，咁佢就咧有一个， 我觉得佢呢个活动咧就系个活动名咧，我觉得要提一下，佢叫全民体验日啊， 系 由呢个上海举行嘅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就叫全民体验日。跟住我就系啦，就体验啲咩咧？ 咪就体验嗰啲叫做保安咯。嗰个状况系点咯？你哋有冇即系甩甩流流咧？系啦，睇你哋有冇甩流流咧咁样咯。 佢今次咧就有呢一个嘅全民体验日啦，其中一样嘢咧就话俾大家知，原来你哋好中意影相嗰阵时嗰个 V 字手势咧，系有一个隐藏嘅私隐危机嘅。嗰原因系乜嘢咧？佢就话咁样解读嘅，佢就话原来如果拍摄你嗰位嘅朋友个镜头距离太近嘅话咧，通过呢个嘅照片放大嘅技术同埋人工智能嘅增强嘅技术啦吓，你嘅指纹资料可能会被还原翻出嚟嘅，即系话你 V 完影完一张相嘅话，你嘅指纹系有机会俾人哋套取咗。佢仲讲咗个距离嘅， 3米以内咯。 系啦，佢话基本上咧1.5米里面拍摄到嘅呢个 V 字手势系可以100%还原出呢个被拍摄嘅朋友嘅指纹啦。而1.5米至到3米嘅距离之内拍摄嘅照片咧，起码都会有一半咁多可以还。完到嘅咁样， 咁即系话，如果你真系好想用 V 嘅话咧，你唯有保护自己咧，就唔好将个手指纹向面啦。你应该想系咯，就要将个手指纹咧向翻自己啦，俗称嘅反 V 啦。 系 啦， 反 V 又 嗱，咁可唔可以咁样咧？ 边个话嘅？ 系啊， 有人咁讲， 有人咁讲啫嘛。我条乡村话呢个系最尊重嘅，真系。 可唔可以手指咬出唔咬入咧？嗱，即系你照样咧都向外面嘅，但系个手指头嗰位置翻翻出嚟，好似螳螂嗰只手。 咁呢个系另一种手。手势嚟嘅， 系咩？呢个咩手势？ 呢个咪好似话咧，即系 cook and cook 啊嘛，呢个系第二个啊嘛。 系啦，咁你就长期大家都咁样。喂， 好奇 喎。喂，有阵时真系要避一避。你问我睇完，你问我，我又担心。 点解我哋唔访问下最有机会受影响嘅 长期耶嗰个女士？ 成龙大哥啊，我意思系成龙大哥先至系地球推广大师，系咪先？ 佢唔使危险，佢危险咗啦。佢咁多相，成日都耶。如果要人嚟揾嘅话咧，已经有啦。 佢张张相都系咁样 喎， 耶耶耶！ 但佢有个好处，你见到耶，我哋做个动作，佢唔系举定噶嘛，佢会前后耶噶嘛。 所以 嘅话咧， 以后就话俾大家听。 要喐啦，要喐。 系啦，即系如果以后我哋要影呢啲咁样嘅相嘅话咧，系咁喐，就手系咁错，系咁错。话一系就揈，一系就系咁揈，一系就系咁揈。再唔系咧，就要戴手套。 系 啦。 啊，系啊，戴手套就系戴嗰两只手指啫。 嗱，其实唔单止系你咁样所谓 V 出嚟会有事嘅，港女十式里面虽然已经勾咗好耐啦，但其中一招咧都系两只手指咧，哇 V 面啊 V 眼就有啦， 仲要好贴近嗰块面嘅，其实都会有大头嘅噃。 系啊，冇错，咪嗰啲最多噶嘛。如果你睇嗰啲网红咧，总之凡系有杯咖啡喺度咧，佢就要 V 面噶啦，就要哇好开心啊！ 嗱，好简单嚟讲，譬如我会有一个担心嘅，即系虽然我觉得我呢啲咁样嘅 small potato 唔使惊嘅，我同豪仔屋企嗰个 码锁系可以用指纹噶嘛？系咪？嗱，如果我耶完阿田，我哋当只不过系朋友 ，OK？ 我哋影咗张相，一齐合照嚟嘅。我有耶到 V 字手势啦。其实你即系代表住已经有机会可以攞到我嘅指纹，你可以入到我间屋咯。 啊，系噶。 即系如果你要继续咁样谂落去嘅话咧，现代嘅生活模式咧，越嚟越即系高智能啊，各样嘢嘅话，你个指纹其实系掕咗好多范唔同嘅嘢，可能真系会攞咗你嘅指纹去做唔同嘅，譬如可能系出张卡又好啊，各样嘢啊 ，passport 啊，各样嘢，我哋呢啲全部都要印指纹噶嘛。其实嗰、那个。牵连可以好大 嘅，但我哋咧，如果个人咧从一个正面同埋乐观嘅态度出发嘅话咧， 就系、是、呢个世界上面冇坏人，所以你 唔需要担心。咁我哋又会觉得呢个系方便咗好多。嗱，试谂下，你就真系识到个女仔啦。哎呀，咁你俾唔到锁匙佢啊，因为你用啲指纹嘅，佢又好想上你屋企度。呢、這个时候你只需要将自己嗰张相摇佢咁样 send 俾佢，然后你就可以借俾佢用，咧随便攞我指纹。好方便地就等于好似隔空 share 咗个锁匙出嚟。 但呢个你愿意㗎嘛，而家讲嘅。 几咁开心。 被盗取指纹咁唔同喎、 啊。你俾张相出嚟之后。 咁佢咪可以喺嗰度攞囉。佢而家讲到话三分钟就攞到指纹出嚟㗎嘛。你将自己嗰张 V 字嗰张相。 唔系啊，佢要整㗎。 要有 之前，其实之前咧有一个新闻都卖咗咧，就系嗰啲新嘅手提电话，嗰阵时都话又有用指纹啊嘛。开头唔系话有部最新嘅咧，就话你嗰个指纹咧，直情系即系唔系摆后边，系摆部机嘅嗰个荧光幕表面咧。 系。 后来嗰阵时已经出咗新闻，咪话咧好危险啊！佢话你去夜场嗰度啊，你哪怕攞个酒杯，佢话你嘅指纹留咗喺度，佢话俾人哋好快咧。嗰阵时讲到个恐怖嘅地方系咩咧？摇佢影你嗰、那个即系个酒 杯， 影咗，然后就话一样放大，已经系可以将你嗰个纹理咧巨细无遗都系咁偷，即系佢哋真系要惊嘅。佢仲要讲到好快就已经可以咧套咗呢个指模出嚟。 嗯， 你如果要惊嘅话，就你落去夜场饮酒，你又 大家都系戴住嗰对手物啦， 以后全部都戴手物出街噶咯。 个样又惊人面变色啊嘛，你攞 面 坚尼可以开到， 系啦， 粒丝袜啦。 唔系，我觉得真系嗱，以后出街咧就面坚尼，加埋即系 手套， 加埋手套，咁去到最后点 咧？咁咪最安全 系 嘛？ 系啊，所以系咪真系用口讲个密码先最正咧？ 佢系咁讲嘅，佢就话咧，建议大家咧，即系一来尽量减少，大陆咁讲啊，嗰个动作叫做剪刀手， 即系 V 字 手势啦。佢话尽量唔好 V 字 V 之外咧，佢话屋企咧嗰啲叫做门锁嗰啲咧，都改翻一啲叫做用 密码锁， 即系用密码就唔好用指模啦。 我都觉得嗌芝麻开门啦，芝麻开门应该最安全啊。 系咯，又或者 如果嗌芝麻开门，可能录咗你音嘅时候都可以改咗你把声噶嘛。 其实如果嗰个贼咁想打劫我哋嘅话咧。都好难可以防到佢嘅。 喂，会唔会 想当年我哋已经有声控嘅开门啦？就系系咯，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真系冇噶咯。 可唔可以整个嗰啲叫做手指贴啊？嗱，你戴手物好似好夸张咁。第十次，整个手指贴，耶！流下极残酷提示，如若只想干爱干的事，请切戒太可疑。微问到昨日你位置，曾经真相爱几紧当最好骗子，彻底清洗线索叫专业，请时时留意。所以别自负到容让自己每滴风洗尽，若果他不可顾，宝宝很红涂掉那裂缝，欺骗着重自制是艺术一种礼物，要他到却不想成熟。 些也是种尊重，在背后落到身影朦朦胧，打击也没那么重。欺骗真相待客是艺术一种礼仪，要先够手心这不痛。浪漫是彼此稀罕，长夜漫漫彼此稀罕，年月漫漫彼此稀罕，旧甜便不痛。 二台通识六十秒。 陈生你好啊，呢份合约咧就系、是、关于你新、那個。 喂，你做乜咿咿我我啊？ 唉，我下星期咧就约咗个客倾份合约，唔知点解我一望住啲客，望住份合约就会好似唔识讲嘢咁。唉，我可以点做啊？ 唔使咁愁、啊，嗱呢、這个工作方啱你啊，去听下啦。 中小企管理工作坊，掌握职场高手的演说技巧。 这个工作坊邀请到专家和学员分享如何运用适当的语气、声线和眼神交流，配合恰当的演词来提升个人魅力，令到你可以成功赢取人的好印象和信任，是不是很吸引呢？ 是的、哦、那个工作坊是几时的，还有贵不贵的？ 9月20号星期五，地点在香港贸发局中小企服务中心，费用是全免的。 咁好，咁就等我即刻上贸发局网站预先登记先。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Fa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嗱，我呢个新闻咧可敏感噶， 好嚟啊！ 但系咧又好有帮助噶，好有针对性噶。嗱，先讲敏感嗰部分先。 好， 咁你知啦，而家咧因为我哋嘅即系港铁咧，成日俾人针对啊嘛，啲人又唔中意拍卡啦，有阵时又玩跳闸咧，呢啲全部犯法系唔应该做嘅咁样。咁甚至乎佢哋就会觉得喂唔搭啊唔搭啊咁样。好啦，嗱敏感嗰啲讲完啦，我而家好想讲嘅就系、是、有啲咩方法可以参考到一啲即系措施或者規矩咧，係可以吸引翻大家去入閘嘅時候守翻法，就要去嘟一嘟卡去過翻閘咧。嗱，即係當然你話誒使乜鼓勵啫，本來合法應該做噶嘛，我哋知。而家就講緊就話有冇咩方法係會更加鼓勵到多啲人，唔單止要做翻個守法嘅小寶寶，甚至乎可能你呢排冇搭嘅，你都可能話，不過我都想搭下喎咁樣。 哦， 係啦。 通常好直接講嘅就係可能一啲宣傳活動啦， 宣傳咯，平啊，或者咩啊， 價錢嘅優惠咯， 啊、 或者真係提供服務質素咯。 係啊，嗱，我就梗係唔係呢啲咯。 係任何嘅機構啊，即係如果你想有多啲人用佢嘅話，咁另外一樣嘢。公关嘅门面措施咯，嗱呢啲你即系公司唔一定系铁路公司噶，任何公司如果你个名衰咗一啲嘢，咁、你都系做呢一啲噶啦。 嗱，我哋呢啲唔一定唔系好似你讲得咁敏感咁社会性，我跟住开嚟嗰个方法咧好有趣噶。 我头先讲嗰啲嘢好社会性 咩？好社会性 噶，我嗰个好现实性噶。任何公司如果出咗事嘅话，都公关做啲嘢啦，票价做啲嘢啦， 都得， 系咪？实系噶，系咪先？ 参考下， 政府都系噶。 你觉得如果用呢个做法得唔得咧？嗱，呢个嚟自日本嘅， 好嚟啊！ 佢哋推行咗一排噶啦。不过在个别的地区呢才有这样玩到的。就是啦，我问下你啦，而家你过地铁站的时候呢，你可不可以模拟一次呢，你会听到啲咩声有啲咩步骤的，即係讲过闸机的时候、 okay。 我哋模拟一次系点样㗎而家。 咁咪攞起个八达通入闸嘅时候，跟住又咪拍卡嘟。 冇错。 咁譬如我哋啲大人嘅咪就咁嘟囉，如果系老人家个张同埋小朋友个张。嘟。 系啦，系啦， 点嘟噶？嘟嘟嘟，定系嘟嘟啊？ 系啊， 总有两声啦， 嘟嘟啦， 同埋好大声嘅。 系啦，如果你冇钱系点啊？嘟咁样咯， 我今朝咪冇咯。 系啊，佢真系好大声嘅嘟咁样嘅， 系啦。系啦，有啲声音嘅唔同嘅分别咧，话俾你听有啲咩问题。 同埋我见到咧，佢都会有一个屏幕咧，会显示翻嘅，即 系冇车资啊， 系啦，你个原本嘅钱扣咗几多钱， 好似有一格咧係寫住折扣優惠㗎。 啊，類似啦。 係因為而家佢哋都有啲折扣優惠咁啊，可能你嗰日第二次搭嘅話，又會係點樣咁樣？ 好啦，有冇發覺頭先呢個過程好死板，好悶，每朝早都俾人嘟，翻到公司又要嘟。放工又要嘟，翻到阿媽度又要俾佢嘟，已經嘟咗好多次啦。 哦， 可唔可以唔係嘟咧？ 哦，你一嘟嘅時候起歌都又不是八十年代咁樣，唔知 咩。上次唔係有一個聲音八達通定係咩嘢嘅入閘機咩？ 咁似哆啦 A 夢嗰啲發明嘅聲音八達通 係點樣㗎嗰個？ 我記得我哋講過話喺入閘嘅時候會有唔同嘅自家製造嘅一啲鈴聲咯。 有冇推廣㗎？ 咩叫有冇 推廣？即係係咪大家已經廣泛使用嘅？嗱，我真係冇聽過。 唔係啊，冇問題啊。我都唔記得有呢一個嘅。 不過我唔係講呢單，我唔係講呢單。唔係，但我想問下，係咪真係有做到？ 唔係香港，唔係香港嘅。我唔記得係東南亞邊度。 哦，咁啊 係 啦。嗱，因為香港如果有啊，就正啦。 唔係香港，佢今次自家可以有用自家嘅入閘卡，會有唔同嘅聲音啦。係 嗰個方向咧，同呢個係一模一樣嘅。但係咧，佢就唔係喺你張個人八達通嗰度做。佢今次係嚟自日本咧。 哦，係。 咁喺佢之前咧，咁你知佢哋有個卡通咧，皮卡超。 佢哋电影佢之前有， 咁佢哋就喺个集嗰度咧就 cross over 比卡超， 咁有趣， 即系点 cross over 咧？ 即系你嘟嗰下佢就讲比卡超咁样啊， 就系咁样。仲要梗系唔系头先我哋把牛龟声啦，佢就用翻个传统嗰把咧，比卡超咁样。哇！佢话咧，你想象下你由平时嘟俾人嘟，到而家你入去拍嘅时候，比卡。你谂下几咁萌啊！ 即系细蚊仔嘅，仲要系比卡比卡超咁样噶咯。 我自己演绎嘅啫， 系啊，即系 总之佢有呢把声咯。 但我想问佢系所有人都会有啊？我可唔可以拣唔要噶？ 啊，冇 ，sorry， 都要，一定要有，因为佢推广嚟嘅。 抗拒， 其实佢 嗱谂下嘅， 佢过咗噶啦。只不过因为咧，我参考翻咧近日我哋即系港铁发生呢啲即系令人哋觉得唔开心嘅嘢咧，有冇啲咩好现成即刻做到参考到咧？喂，佢呢个啱啱喺八月就结束咗，佢咧就佢喺某一个地区做嘅，开头就喺横滨市嗰度咧就做咗一个比卡超嘅活动。咁咧 都系配合住嗰阵时电影上映啦， 系嗰阵时噶啦。咁嗰阵时佢个玩法咧就系首先就将咧佢哋嗰度沿线嘅地铁站咧。全部改头换面，咁全部有晒比卡超嘅样喺度嘅，咁呢个当然个门面可爱咗好多啦。咁你谂下，我哋都做到嘅，我哋港铁站你可以将佢变成唔同嘅卡通造型啊，你用翻我哋香港啲漫画咯， 系 冇问题噶。我哋香港嗰啲咩， 即系谂起都系打交嗰啲嚟嘅，系咪？ 即系龙虎门嗰啲，唔系我哋有默默噶嘛， 系啊，咪咯， 我哋有默默噶 嘛， 有老夫子噶嘛， 咁嗰啲都我哋香港好出名嘅漫画嚟， 系啊，好出名啊，咪得嘅，系啦。咁然后咧，最紧要就系话咧，当人拍卡。通过嗰个验票集嘅时候咧，皮卡超就会大叫一声皮卡咁样，系烦啲嘅。佢话因为有时咧，啲人会顶唔顺。 因为咧，即系你讲紧坐呢个公共交通嘅，仲要铁路咧，每日几多？ 系啊，好惨噶， 几多个人次？ 你谂下佢比卡几多次？系咁加加加加， 我估佢系短期当系一个宣传嚟嘅啫。 唔系，佢当日就短期嘅，其实都系短期啦。佢嗰阵时结束咧，就系喺八月咧做咗差唔多两个礼拜到， 系 个零两个礼拜。咁咧 就全日比卡喎， 系啦。但系都有啲日本嗰啲日本嗰啲网友，佢就话辛苦咗呢啲站务员咯，因为佢企喺隔篱，可能佢都有同我哋一样嗰啲咩乘客联络员嗰啲咧。佢一日听起码八个钟嘅，即系你当佢轮更嘅话咧。 如果佢 系咁比卡比卡比卡比卡比卡比卡。 又唔会好大分别嘅，即系平时都嘟嗰声啦，只不过嘟变咗比卡啫嘛。 唔系，争好远咯个声， 即系听多咗一倍咯。 听多一倍，譬如你 可能你精灵之后会叻咗咧。 你有冇去日本零嗰度咧？日本零买嘢咧，佢咪成日都喺度播佢嗰啲咧？ 系啊， 哇，真系好开心啊！夏天又嚟啦。 其实好多铺头都有 嘅。嗰个烦到你成洗脑式。 我试过入去，只系想唔知买啲嘢咧，兜咗两个圈咧，我提早走咗。因为佢系咁不停话， 顶唔住啦， 又嚟啦，夏天优惠又嚟啦， 你唔系未买翻套嚟用下啊？ 唔止喎，屈仁子都有喎，佢有阵时一做 promo 咧，佢就系咁讲嘢咧，都会好烦扰啊，真系。喂，但系嗱，你谂下，如果短期嘅何祖华斋，你啲咩公关嘢都做下，嗱呢啲又真系完全无伤大雅。 定时会好啲啦，即系譬如每一日咧两点到四点嘅， 即系缩短期限，或者期间限定。 系咁，比卡超咁样。 同埋我哋每日都播咯，一系就麦兜整多两笼啊，即系有唔同嗰啲声咯。 麦兜，多谢你。 系啦， 我都好噶，即系譬如如果嗰样嘢只不过变咗你嘟个下变咗系早晨， 都好 几开心 啊。系啊，我都唔赞成用比卡超，费事误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委会检视四间连锁超市的42款货品，发现有两间近九成货品同时标示删除价和真实售价，当中有八成几连续30日都没有以删除价去发售，反映删除价不是原价，甚至有故意抬高删除价的嫌疑。消委会举例说，惠康和 Marketplace by Jasons 今年四月标示12罐装汽水的零售价的删除价由94.8调升到99.9，而调查期间货品售价是37.9至42.9，比删除价为低。调查的整个月份都并没有用删除价作为原价，删除价亦未能够反映市场价格。惠康和 Marketplace by Jasons 回应说，会因应市场因素和顾客的需求定出货品价格。百佳表示，删除价是零售价，永旺就说删除价是零售商的建议零售价。消委会就今个学年教科书购书费进行调查，发现小学和中学平均购书价分别是2800多元和2600多元，平均较上学年上升 3.7% 和 2.7%， 高过同期通胀，但幅度低于消委会去年的调查结果。调查发信之后，成功获54间小学和47间中学回复，有近七成小学采用校本版教科书，较去年升大约10%。采用校本版教科书的学中学就有45%，比去年多6%。教育局说，一直关注学校选用课本和学习材料的安排，亦都乐见学校采用校本版教科书越趋普遍，会同各个持份者保持沟通，优化各项措施，并呼吁出版商慎重考虑课本价格，顾及家长的承担能力。警察队员助级协会发表声明，谴责周末有暴徒袭击持不同意见的市民，并且有组织感对警员施以汽油弹攻击。声明说，汽油弹毋庸置疑是致命武器，现场警员很可能会视为对自身或他人的致命武器，使用相应武力或者是武器，包括以实弹枪械制止。协会又呼吁各会员执勤嗰阵，如果遇上突发事情，自身或他人生命安全受到即时威胁，警员应该果断使用合理适当的武力保护自己同他人。根据警队指引，为了控制局面，警员使用的武力程度可以比对方高一个层次。南韩中央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上个月曾经透过亲笔信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举行第三次朝美首脑会谈，并邀请特朗普访问平壤。报道说，金正恩是在上个月第三个礼拜向特朗普发送这封非公开的亲笔信，形容是一封邀请函，也是一个月之内第二次致函特朗普。不过消息人士说，目前不清楚金正恩是建议特朗普到平壤召开第三次朝美首脑会谈，亦或建议在首脑会谈以外再邀请特朗普访问平壤。特朗普上月初曾经表示，收到金正恩的亲笔信内容很积极，他将会和金正恩会面。又引述金正恩提到，等韩美联合军演结束之后，北韩不会再发射导弹。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天晴和炎热，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79点，跌273点，成交额4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3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2.2跌7.4，建设银行6.14跌1毫。港交所235.8跌5蚊，美团点评72.45跌1.15，盈富基金28蚊跌2毫，中国海洋石油12.64升7.4，中国平安94.1跌1蚊，友邦保险79.45跌1.25，中国石油股份4.37升2.26，工商银行5.4跌5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 7.827， 日元 107.82， 瑞士法郎 0.989， 澳元 0.688， 加元 1.324， 新西蘭元 0.639， 人民幣 7.075， 英鎊對美元 1.247， 歐元對美元 1.107。港金現價報14,040元，升2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04.6美元，賣出1,50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點八至九十六點九，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先生，你有冇见过佢啊？ 冇、 啊。哎呀，点解个个都冇见过佢噶、 啊？荡失路啊！哎呀，叫咩名字啊？几多个字啊？ 两个字噶咋？叫快乐。 唔使惊，丰收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能寻快乐。我曾志豪就会喺书本里面同你寻找快乐。 详情记住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诶，你意思咧系咪睇完嗰啲书会好开心噶？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节报》。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哎呀，好紧张啊！我哋今日全新环节， 冇错， 风节 book， 而家就同大家一齐嚟吹一吹书啦，真 系。book 咧，俾音乐遮盖咗个 book， 啊个 book， 个壳音唔见咗，真系。 咁你解说一下先啦，我哋呢个环节系做咩嘅先？ 嗱，我哋呢个环节咧，其实就系想考验下大家咧，究竟认唔认识好多呢个世界名著嘅？咁、我哋个玩法咧好简单嘅啫，咁咧我哋就会咧即系准备咗咧即系。其中一段世界名著里面真的很世界级的那些名著、啊、即是那些节录片段。即是如果你听 到。我们变成世界仔和世界女咯。 是啦，即是大家就变成世界名著的节录本、啊。咁呢我们就会抽取其中一段的对白呢，就即是我们就演绎了它的。咁演绎完之后呢，正路下、啊、除非呢你对那个世界名著真的熟到一个地步呢，由头背到落尾再由尾背返上去的、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你都好难轻易咧喺一段对话里边咧，就即刻估到究竟佢系嚟自边 本 名著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咧听下我哋嘅玩法咧，就系、是、我哋就请阿祖同埋阿田咧就会演绎咧，每一次都会有呢个世界名著嘅节录啦。节录完之后咧，我哋就请佢两位咧，嗱，我冇俾个答案同题目，佢乜都唔知嘅。 我哋唔知。 我哋两个睇得，我哋两个读得书少，系咪？ 唔系，就算你都系嗰句，你几熟都好咧。譬如你睇金庸咧，如果我特登抽咗其中一段出嚟咧，冇头冇尾隐瞒咗啲主角名咧，你除非真系带。Hard fans 金融嘅迷，如果唔系你可能都好难估到嘅，即系有机会我哋可以试下咁样玩嘅。咁、我哋今日就攞咗一段出嚟，咁然后咧就叫阿祖同阿田演绎下咧。咁跟住我会俾三本书佢拣嘅，咁睇下佢哋容唔容易可以由个对白里边。可以咧，即系拣到嗰本书出嚟、 啊。大家我嘅听众咧，嗱你嗱， 好多都中意睇书嘅。 唔好拣啦，唔好用我哋讲个对白里面咧去上网揾，睇下你自己又估唔估到啊？ 应该揾唔到啊！我哋将佢变咗口语咯。有啲佢好难每隻字都揾到嘅，真系。 可能会捉到啲倒挂。 但嗱，我睇咗个稿啦，可以俾定啲 tips 大家嘅，应该就系爱情故事嚟噶啦。但我觉得呢一个角色咧，系我真系好难演绎，因为我觉得我一直要演绎嗰啲对白咧，系应该系 唔系人讲嘅， 爱上阿田嘅， 冇错。 咁你唔系人讲啦，咪搞错啊，大佬。 系啦，我而家 同埋 呕啊！ 我睇完咧，即系因为。 喂都几长。 系啊，今次系女主角咧，咩飞好重啊？ 但系问题系呢个女主角咧，即系里面啊，本书里面嘅女主角咧，系即系一啲好高智慧啊，好有即系 对你系一个大挑战啦， 大挑战，冇错。所以喺佢哋演绎之前咧，我可以俾定咧，我哋听众一个范围咧，就系今次我拣嘅无论系我出嘅呢个对白啦，定系嗰三本书咧。都是以爱情做主线的。咁所以呢你就好难话喂听到呢个名字都知道定系蛇猫狗唔关事嘅唔系三本都 是。我哋读咗先一阵间我哋可唔可以问问题。 冇错可以嘅。 可以问问题嘅。 咁我哋预备。 咁我先第一位。 梗系有啦。我哋两位准备好未啊 我准备好。 准备好啦。男主角女主角使唔使朗朗口啊 唔使啊唔使啊。 好在今次未有亲吻戏啫。 所以唔使朗口。 好啦 我 哋。 我朗咗口佢真系嘴埋你啊。 预备啦吓。 你点样行第一步嘅呢我知道你只系行咗第一步，就会一路顺风继续往前行去。但系你最初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嘅？ 喂，我想呕啦，已经。 喂呀，人哋好前途嘅，咁样啊，眯埋眼啦，唔该你。 眯埋眼点读啊？好，等我试下。 你最尾啦。 系啊，好。我都讲不清楚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到你怎样的风姿听到你怎样的谈吐就令到我爱上了你隔夜饭啊 专业一点不 其实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等我发觉我自己开始爱上你的时候我已经行了一半的路了你都顶唔顺自己咧，系咪先？ 屌埋两个饭盒。 我嘅美貌并冇达到你嘅心机。喂，佢听众唔该，好骚扰啊！ 系 ，take two， 唔该，俾翻个音乐我。我嘅美貌并冇打动你嘅心。讲到我嘅态度方面，我对你至少唔系点样有礼貌。我冇边一次同你讲说话，唔系要你难受，唔系要窒你一下嘅咩？请你老老实实咁同我讲一次，你系唔系爱我嘅唐突无礼呢？ 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我爱你嘅头脑灵活 你不如话是唐突，是好唐突添。事实上是因为你对于殷勤多礼嗰套已经感到厌烦。天下有种女人，无论佢哋讲啲咩说话、思想、表情，都只是为博你赞你一声、称赞你一声。你对于呢啲女人已经感觉到讨厌，我所以会引起你嘅注目。打动了你的心是因为我不似他们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可爱的人你一定会恨我这种这样的性格可是尽管你想尽办法来掩饰你自己你的感情毕竟都是高贵的正确的你心目中根本都看不起那些拼命向你献媚 的女人那我这样一讲你就可以不用花精神去解释我全部考虑一下觉得你的爱完全是合情和合理老实讲你完全没有想到我什么实在的长处有什么实在的长处不过随便什么人在恋爱的时候都是不会想到这种事情的 好好啊！你哋嘅演绎 系啊， 特别去到最后，我见到阿天系成个人拧住面嚟读嘅，佢攞个背脊突住咗黄耀祖， 佢望到我就投入唔到。讲完之系， 咪自己可以拧住面望。对于我嚟讲咁大段嘢，对于我嚟讲， 你已经好犀利噶啦，真系 啊！不过真系即系嗰啲作家咧，作紧写文字啲，即系啲啊作者咧，真系好犀利噶，嗰啲谂嘢个套路咧，嗬 嗱， 可以将一啲男女嘅感情可以即系咁复杂。 其实好多人都谂到嘅，你谂。不 到啫。 我比较简单。 而我哋两个亦都读唔到。 头先咧，呢段对白里面咧，咁总之，如果你听到个故仔咧，应该就系、是、个男嘅同个女嘅，最后就个女嘅质问佢哋嘅，究竟系几时爱上我？ 系系系。 你中意我啲咩？ 系啊。 而男嘅就答咗佢啦，就答咗头先嗰啲。 系啊。等我发觉原来我爱上你嗰阵时，我行咗一半路啦，即 系 好似爱错咗时间嗰啲咁样嘅，浪费咗好多青春咁样嘅感觉。 咁好啦。 唔系、啊， 佢唔系浪费咗。 唔系喎，冇啊！我理解 系，即系佢中意你嘅时候，原来已经中意咗你好耐 啦。 但我哋冇一齐到啊嘛，所以咪浪费咗啲时间咯。嗱，我就咁睇嗱，所以咧，我哋就会有呢个游戏出现啦。 系 我哋唔同嘅对白台词咧就讲咗出嚟啦。但系究竟系出自边一本书嘅咧？而家你又可以俾我哋拣噶 啦。系啦，冇错啦。嗱，唔知道我啲听众咧会唔会已经叻到咧？头先演绎完呢一段咧，可能如果你有睇过咧，就已经估到啦。嗱，如果冇嘅话咧， 我死都唔睇住我哋而家。变书嗰啲留言先费事，我想真系估下。 好啦，嗱，我而家有三本书俾你拣嘅，第一本咧就叫做《法国中尉的女人》， 有拍过电影嘅系嘛？ 有拍过电影嘅，有拍过电影嘅，系啦。咁咧，第二本书咧就叫做《傲慢与偏见》。 哎呀，呢个都拍过电影噶。 有啊。第三本书咧就叫做《英国病人》。嗱，喺你哋未 English patient 系啦。咁喺你哋未问问题之前咧，我只能够话。呢三本书都系同爱情有关嘅，都系同一啲好凄美嘅爱情故事有关嘅。咁如果就咁字面听落去嘅话，你觉得头先你哋演绎出嚟系属于法国中尉嘅女人，系傲慢与偏见啊，定系英国病人啊？ 我根据。嗰、那个女就我凭名就我真系冇睇到。 我哋冇名，我哋特登主角名都冇写出嚟。 我意思话即系凭住嗰个书名，跟住加里面嗰个内容，我觉得应该系法国中尉的女人。 点解？ 因为佢比较强硬，因为佢唔系嗰啲讨人欢喜嗰啲女人嚟嘅。因为佢啊，我每一次嚟同你讲，我都系令同你讲嘢都系难受同埋窒你嘅。咁即系你去到中尉，即系话去到啲即系 官阶， 即官阶好高级 噶嘛，都唔系嗰啲好娇俏好嗲啊嗰啲咁样。女人嚟噶嘛？咁我觉得应该咁样配合去。 我同你嘅谂法完全唔一样。我第一个咧划咗唔要嘅就系法国中尉的女人，因为我觉得咧，讲如果系法国人嘅话咧，佢哋嘅表达通常系直接啲嘅。但系呢一个咧，佢哋两个想爱又唔够胆讲啊，呢个隐晦一啲嗰啲咧， 好有经验喎，你好似， 我都似英国，我都似英国嘅作品多啲。 系个男人 傲慢与偏见，所以我估 仲有个英国病人 嘅。嗱，其实傲慢与偏见同埋英国病人两本书我都冇睇过嘅。但系两部电影我都有睇过， 睇过电影啊， 两个都有睇过。 OK OK， 系啦，但我两个都唔记得，我自己估《傲慢与偏见》 系。 因为我冇记错咧，The English Patient 咧系有打仗嗰啲嘅情节嘅。 系， 我觉得而家我哋读嘅内容冇嗰啲啊， 可能战后咧平静咗落嚟咯。 我都大概记得嘅啫，我都唔一定啱。头先我讲嗰啲嘢，我自己都 谂住大声有嘢。 系你知道我嘅记性几高噶啦，系咪先？所以我估《傲慢与偏见》，因为我记得里面有讲到咧，佢哋又系啲身份嘅唔同啊，嗰啲咩贵族啊，所以咧有爱又唔懂得去表达啊，到表达已经啊浪费。咗时间啊之类嗰啲，傲慢与偏见。 好， 究竟其实我想讲多一样嘢。 你讲你讲， 我又想打翻自己嘴巴。 你啱啱我都未有机会讲你打翻自己。 因为我觉得傲慢与偏见未必系豪仔中意睇嘅书嘅类型嚟噶。 即系你觉得我 都 估埋 佢噶嘛？你梗系啦，你病人界噶嘛？ 即系我平时揾开睇病嘅时候，就揾下英国病人同香港病人咧有冇共通地方。 系啊， 咁可能咧佢会对于一啲官阶嗰啲咧有职位嘅女士咧 有权 系 嘛？ 系啊，有权有势嗰啲咧， 佢嗰啲都睇嘅，佢睇喺日本嘅电影，佢嗰边去就系睇。 咁你最后答案系咩先？ 我冇都系讲紧法 国 中 尉的 女 人，其实佢自己想做呢个啫。 我改英国病人， 英国病人。好 啊，你因应佢嗰个 系啊，我梗系咁谂噶啦，呢个游戏嚟噶嘛，你理我点谂啫，系咪？ 转头就开股，如果我哋嘅听众你咁啱有睇过呢本书嘅，不妨喺面书留个言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等咗30年，佢终于都可以化身成为船头尺。 谁在说万句你好吗？我好吗？有好吗？纵心思如麻，难道问句爱惜吗？痛惜吗？叹息吗？你我会厮守吗？离合聚散每秒每刻都变化，无说问你只需一刹那，你会残留于我。 话 今次咧系参考咗《秋天的童话》呢套电影嘅角色设定嘅。歌词讲单恋一个身份地位比自己高嘅女生，就好似戏中船头尺同女主角带点遗憾距离嘅爱情。 最后你碰到他，结识他，爱恋他，最深于笑话。 作曲陈伟全，填词陈永生，编曲有林乐伟，监制林乐伟加上陈伟全。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吴浩康《船头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的只是一本风之波。 这首不是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不用看书咩？是啦，我们现在可以开股啦。究竟刚才这一对痴男怨女演绎的那一段表白啊，究竟你为什么爱上我的这段对白是来自哪一部世界名著的呢？ 刚才我们在 有三个，我们讲回我们的听众，即是 remind 他们一次先。 是啦， 包括有法国中卫的女人、 傲慢与偏见， 还有英国病人的。咁啊，刚才阿田第一时间就说要法国中卫的女人。 是因为我就凭住那个内容里面那个女人。 你觉得够强啊？ 那个女人是啦，够强硬。 阿祖呢就掟弯的，开头我会估是傲慢。慢与偏见，因为我觉得是那种爱与不爱想爱又爱不到的故事，但后来我觉得豪仔是不会看这本书的，所以我就转了做英国病人。 另外呢，跟着我们就啊，忘记问豪仔，我们说人估啱啦，咁结果 喂，咁三拣二，我说没人估啱，答案就呼之欲出啦， 系 咪先？ 咁结果咪就 系 冇人估啱 咯，系啊， 本身估啱咯，我做咩要爆笑急转弯啫？ 其实我唔记得同你讲一样嘢啊， 咩啊？ 其实我全部都冇睇过。你唔好用我嚟做一个出发点， 咁 你攞我嚟做一个参考价值嘅话咧，就好低噶啦，真系。 我想揾 JW 嘅新歌《逃生门》啊，呢个 时候。嗱，开股咧，头先嗰段对白咧，系真系嚟自呢一个咧《傲慢与偏见》嘅。咁其实亦都去到尾声噶啦吓。咁咧，其实佢就讲紧 本书嘅尾声嗰段。 系啦，讲尾声嘅，因为佢呢个古仔咧就话咧，即系个女主角咧伊丽莎白咧，其实佢最尾咧就同埋呢一个达士啊，呢个达西先生咧，佢哋两个终于咧就可以即系叫喺埋一齐。咁但系佢哋原本。本咧就睇对方唔顺眼嘅，因为呢个 Dash 咧，即系呢个男嘅咧就好傲慢啊，咁佢就觉得咧呢个人好无礼嘅，咁于是乎咧即系 有啲偏见咁样， 唔系因为伊丽莎白对佢就有偏见， 哦，所以一个就等于傲慢， 喂，摆明个内容已经有晒喺度答， 因为佢其中一个讲法就系话佢哋两个咧，即系就系因为彼此之间咧有好多呢一种嘅即系障碍啊，阻碍咗佢哋一齐，咁所以佢话咧中间佢先会消除好多呢啲嘢，咁而且佢话咧喺呢本小说里边嘅伊丽莎白咧系真系好。伶牙俐齿嘅，心思好慎密，所以点解阿铁头先演绎嗰一段咧，又会话你都系中意我侄女啫，你就唔中意嗰啲好世俗一般嗰啲女子咁样。 系啊，我就系见佢有啲咁嘅对白咧，即系比较强噶嘛，嗰、那个即系嗰个性格啊喺里边。 系啊， 咁所以我先至去估下嗰个中卫咯。如果你冇中卫咯，我未必会估。 系啊，嗱，但系咧嗱，即系我后来咧，我再揾呢几本书嗰个介绍嘅时候咧，我发觉。即系呢个固然即系已经系好出名啦，《傲慢与偏见》亦都好多人都话咧，好多嗰啲后来嘅爱情小说咧，都系从里边咧攞好多养分嘅。 我想问系边一位作者啊？ 呢、這个珍奥斯丁啊，系啦，咁所以佢好多人都即系会话佢嗰啲譬如嗰啲桥段啊，或者佢设计嗰啲角色咧，即系譬如嗰啲所谓斗气啊嗰啲咧，好、多原来后世嘅即系小说咧都话嚟嗰度攞养分嘅咁样。咁但系另外嗰几本小说咧，特别系嗰个法国中卫的女人咧。好巴閉喎！原來咧，首先第一咧，當年曾俊華咧都有推介過嘅，即係而家都係個電影有演繹過啦。而且咧，佢個古仔咧好過癮嘅，佢有三個結局嘅。 哦， 法國中衛的女人 一次過 一次過有三個結局， 即係你可以跳過去啊！你揀跟住下一步係咩？即係嗰啲人生交叉點嗰啲，唔係咁樣。 個書裏面， 書裏邊有三個結局咧， 即係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有唔同。 唔係嗰啲就以前我哋嗰啲抉擇叢書咧。係 係係。 佢嗰個古仔大概講咩咧？佢話呢個法國中衛嘅女人咧。佢話咧，有一個嚟自倫敦嘅紳士，佢有未婚妻嘅， 係 點知有一日咧，佢就去度假嘅時候咧，就撞到一個好神秘、著住全身黑色衫嘅女人。咁呢個女人咧就叫莎拉。咁呢個莎拉咧，偶然一見嘅時候咧，嗱、這、呢個男嘅冇辦法，俾佢吸引咗。阿田呢度已經好嬲噶啦，自己有未婚妻。 但系佢就见到呢个女人咧，就俾佢吸引咗。咁咧，当佢 查理斯查理斯 系啦，佢就问佢你嘅身世嘅时候咧，佢就话佢曾经咧系一个法国中尉嘅女人， 哦、 即系佢本身好似有一个所谓嘅情人咁样嘅。点知咧佢话咧就俾呢个法国中尉咧就抛弃咗佢。咁、 嗯、 于是乎咧，佢而家就好伤心咁样自己喺度流浪啊咁样。咁于是乎咧，呢、這、一个头先呢个绅士啊查理斯咧，就唔知点解迷上咗佢。咁、 嗯、 终于有一日咧，就即系中间就有好多过程啦，我哋 skip 咗佢咧。佢就话好想咧就离开自己老婆， 系 就要同佢一齐，咁咧就约定咗佢咧，佢就话嗱，不如咁，我带你离开而家呢个小镇，我咧就帮佢咧 book 咗一间咧小嘅旅馆，佢就话咧佢就会翻去揾呢一个女士噶啦，咁、 嗯、 然后咧佢就会同佢自己老婆离婚， 嗯。 咁结果去到最尾咧， 哇！佢成真系为佢生为佢死咁就 系啦。但系结果去到最尾咧，佢都系话：，唉，算啦，都系唔好啦，我要忘记呢一个莎拉。点 解啊？ 系啦，因为佢都系觉得要忠于翻自己嘅爱情，佢、 哦、 就翻去自己老婆嗰度，佢、哦、就话咧决心就忘记咗佢。后来咧，佢仲生咗好多小朋友添。 哦， 呢个第一个结局。当我结局写到呢度嘅时候，个作者就话：你哋系咪觉得呢个好标准嘅一个爱情故事咧？ 即系话佢翻翻个太太之后就 生仔 啦，家庭啦， 系啦。咁佢话咧个小说写到呢度嘅时候咧，佢就话： 你中唔中意呢个结局先？ 你觉得呢个系咪一个好维多利亚式嘅标准结局咧？对唔住，其实呢个唔系真实嚟嘅，呢一切系个作者系个话系嗰个主角咧自己幻想出嚟咁样， 希望可以咁圆满。 系啦，原来嗰个经历喺边咧？佢个幻想位咧，佢就话。佢咪唔知应唔应该去嗰、那个莎拉个住所嗰度？佢话佢最后佢真系去咗揾个情妇。佢第一个结局系冇去揾佢嘅，第二个结局咧佢就揾佢，而且佢哋仲上咗床添。但系点知喺佢上床嘅时候，佢就发现，咦？点解你系处女嚟嘅？你明明话你系法国中尉嘅女人嚟噶，点解你系一个处女嚟嘅？咁、 okay. 于是候嗰、那个莎拉就同佢讲啦，其实我系呃你嘅。根本就冇呢个法国中尉嘅爱情故事，系我讲大话呃你嘅。我系想话俾你听， 即系佢冇呢个身份嘅。 我冇呢个身份嘅，其实我系想做一个当代豪放嘅女子。我系想话俾人听咧，我俾人抛弃咗咁样。于是乎咧，你由第一个故事嘅开头去到佢第二个结局嘅时候咧，原来已经系完全扭转晒咁样， 估唔到， 估唔到。 你仲话有第三个结局？ 系啊，去到第三个结局咧，佢就话佢终于咧就同佢一齐咧，佢就话佢同呢个莎拉咧就结咗婚，仲有好多小朋友添。呢个就系第二个结局。点知？好快地，佢就话其实呢个结局都系假嘅。佢话咧，我哋而家将个时间咧， 同第一个 第二个结局就系话咧，佢终于同呢个所谓嘅情妇咧就结婚啦，仲、 哦、 生埋仔。咁、 哦、 佢、 哦、 已经扭转咗第一个结局啦，咁样系啦。去到第二个结局咧，佢 就 话 明啊，跟住就系转太太啦。 佢话原来呢个结局都系假嘅，系啦，我根本就冇同佢一齐生小朋友。佢话将个时间咧，佢话我哋而家将个时间咧倒后翻十五分钟，我再见翻呢个情妇，但我哋两个冇再喺埋一齐。咁佢就一次过。三个结局，所以咧，你话如果当佢拍成电影嘅话咧，我谂就真系咧，即系嗰啲 三次咯， 唔使啊，佢系真系每一次你都话俾人听，系啦，原来系假嘅， 我谂我会睇到一头雾水， 系啊，你会睇到一头雾水啊，真系。 又转翻太，点解无端又唔系嗰个女人咁样噶？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觉得而家你就知道咗啦，即系从呢一个世界名著嘅节录里边咧，你又知道咗头先嗰个嚟自《傲慢与偏见》，但我觉得。嗰幾本即係以愛情做見稱嘅小説咧，原來都即係我覺得都唔嘢少㗎。呢個都幾好睇嘅，特別係英國病人咧、嗯。 我就係想問埋英國病人有冇呢個知識？ 唔係，我最想知道係你睇完呢一本書之後嘅話，你係咪真係會對病理會認識多咗？ 好似 呢個病人呢、這個名咧，係完全諗唔到係咩故事內容啊！會係即係你家庭又得一個叫做情侶啊夫婦嗰啲愛情又得咁，究竟個英國病人系嚟自啲乜嘢背景嘅咧？ 佢话英国病人系嚟自两段嘅爱情小说，爱情故事，发生喺第二次嘅世界大战。佢话英国病人系一个咧喺北非运嚟，但系烧到块面面目全非，样都认唔到嘅一个神秘嘅男子，佢就俾人救咗。但系佢嘅真实身份究竟系咩人嚟嘅咧？而佢另外亦都系一个加拿大籍嘅女护士，亦都喺战争里边失去咗情人。 同埋佢一齐，就喺呢一个战乱里边，两个人就紧紧咁样就互相去认识。 哦、 不过呢一个就即系就更加曲折啦。 系啊，呢个比较曲折同复杂噶。佢个呢套电影佢咧，即系由小说啦改编咗做电影之后咧，佢我冇记错啊，系真系嗰套啊，佢攞咗奥斯卡嘅最佳。 系啊，其实佢呢几套咧，应该三套都拍晒 噶啦， 电视啊嗰啲电影咧，全部都嚟晒噶啦。咁、你话如果你冇时间可以咧，好深入咁睇晒呢啲小说嘅话咧，你听一听头先我哋嗰个环节，甚至乎如果你想抛书包嘅话咧。你每个礼拜可以 cap 一段头先嗰啲节录嘅话咧，我已经知道咗啦。我喜欢嘅唔系你的外表，系你经常责任嘅性格啦。听日再见， 拜拜。